金中境外输入的疑似病例。另外，昨日新增2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10宗当地转为当日转为确诊。内地累计86,115人确诊，4,634人死亡，81,000多人康复出院。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艾珊尼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同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现港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10点，升524点，成交金额4,60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1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8点，升12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18元，升29.5；阿里巴巴288.6，升11.4。小米集团24.15升2毫，美团328元升14.2，吉利汽车20.25升5.7，中芯国际23.45升1.15，比亚迪股份180.6升10.6，港交所377.8升6.2，京东集团349元升19元，中国平安81.85升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10.047。瑞士法郎8.509，澳元5.554，加元5.892，新西兰元5.191，欧元9.09，每百日元兑港元7.4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84。日经平均指数报23,984点，升289点。港金现价报17,62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91美元，卖出1,90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咁而家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由康宁道一段塞啦，车龙咧已经排到啦星河名居啦，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啦，车龙咧断断续续啦排到去星河名居啊，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北角码头。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是车多的，现在龙尾就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元朗公路泥围嘉安坪方向上水、荃湾德士古道北维泉体育馆方向石围角、粉岭公路大头岭村行人桥面方向屯门、屯门公路沙仓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大家认识我可能都是由看电视开始，看了这么多年电视，香港终于在今年的12月1号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如果你还用旧的模拟电视，到时就看不到的了。怎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在看模拟制式的电视呢？最简单直接就是看港台电视的时候，望下右上角的标志，有没有看到很小的 A 字呢？ 如果有就要快啲加返部机顶盒或者买过部电视啦。唔知点做可以问下啲后生。有钱银问题关爱基金会有资助。热线电话 2922-9230。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有林耀星分享他从影以来最具挑战性的角色， 因为他整个剧本有 90% 都是英文来的，自己英文程度是比较差的，他来开拍只有两个月时间，那我那两个月时间就自己译完整个剧本，自己每一天无论吃饭啊、去街啊、搭车啊、在家里张床上永远都是顺读个剧本两三次才会睡得着。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挑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啊，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啊，劳碌命嘅贵妇人，你休息一下啦， 好得啦，坐低啦， 唔系真系好劳碌命啊！佢阴公， 啊，曾志豪形容啊，劳碌命啊， 系 咯，我记得咧粤语长片咧有一句嘅，你啲叫做妹仔格啊， 哦，一样。 煎啊！ 即系个上司赠佢两句，你系劳碌命吓妹仔格， 贱骨头 系啊！反贱咯，咪就话 系咯咩？你咩都 福唔识 咩都抹系啊 ！OK 嘅，多谢呢位同事咧。 我要保障大家直播室嘅健康啊嘛，咪所以由头抹到落尾咯，所以保住你10个月都咁健康啊！ 哦，即系如果 11个月啦已经。 下次咧，上次你话我冇翻工咧，你就话哎呀大人唔喺度啦。咁如果下次阿田放假咧，我哋系咪话哎呀唔系大人唔喺度，工人唔喺度啊？ 姐姐， 姐姐唔喺度啊！ 姐姐唔喺度， 听你点？ 系啦，咁啊，姐姐今日喺度就好啦。 咩？姐姐 喺度啦， 你喺度嘛？ 姐姐喺度，姐姐喺度。喂，嗱，我哋都要与时并进咧，即系我哋从来都未试过咁有国际视野啊！ 哦，真系喎。 系啊，我见到今日我哋几份本地嘅报纸头版咧，全部都系咧，美国总统选举啦，美国总统选举啦，几份都系 噶， 全部都系蓝色啦、红色啦、白色为主。 系啊，红白蓝咁样咧，总之全部都齐晒啦吓。咁啊，因为我哋如果同人哋 update 下咧，截至而家为止，系啊，其实仲未知道边一个做美国总统嘅。 截至为止，咪系 宣布嘅。 阿拜登啊嘛， 未宣布啊嘛。 未宣布之意思，拜登佢个领前先个票数 系啦。 佢自己都好谨慎啊， 好谨慎啊。 佢哋两个啊，唔系啊，系啊，阿 Trump 就之前都话自己会系胜利啦 吓。不过咁，你见到个特朗普咧，佢嗰啲嘅举动或者佢讲嘅嘢，就系话咩准备要复检啊， 系 点再重新。 点票啊，即系佢得做得呢啲，落得呢啲咁样嘅说话，啲决定咧，即系其实佢都危危乎，佢都 同埋咧，嗰佢嗰种之前嘅气焰咧，已经冇乜啦，琴日我见到系 如果你截至而家为止咧，咁啊，拜登咧就攞到264票，即系已经系嘅。譬如话头先我哋新闻部都会用美联社佢哋嘅统计咧，就话264票，咁即系点啊？咪争六票， 争六票 就可以攞到270票啦， 争个州咯，系啦，争个州啫。 似唔似啲人玩掟飞镖咧？同埋其中一个玩法就系话咧，斗154分定几多151分咧？斗消灭咗就赢啊嘛。 系啊， 系啊，而家就系咁啦。 咁你达到标就 系 赢噶啦。 系啊，斗快达标就点啦？ 因为唔会有下一个位，我都后来居上噶，唔会噶嘛。 冇 噶 啦，冇噶啦，系啊。咁啊，而家嗰六票会喺边度嚟咧？咁啊，根据而家显示咧，就系呢个内华达州啊，亦即系咧大家好中意去嘅拉斯维加斯嘅所在地。系啦，同埋传说中有咩太空人啊？唔系太空人，外星人嗰度咧，好似喺嗰度 ，X-ray 嗰度，嗰个区系嘛？ 系好似嗰区。咁佢话咧，而家因为嗰度咧就系啱啱好咁啱，即系佢话今年咧令人哋觉得好神奇咧，就系选举人票啊嘛。 系 佢话内华达州就系有几多票咧？就系六票， 啱啱 啱啱好， 即系又唔多又唔少啊嘛。 多唔少啊，即系好似玩嗰啲俄罗斯方法，啱啱好嗰砖嘟咁啱啱好吸咗落去。 即系不过咧。佢哋咁样嘅嗰啲票数啦，即系我唔知大家有冇跟开啦。咁啊，见到佢咧，即系话数咗人票咧，去到几多个 percent 啦，跟住嗰个比例啦，有几多啦？哇！我明明见到咧，威斯康辛州咧，或者系呢个密歇根州咧，其实之前都系阿 Trump 行先嘅，即系52-48咁样嘅。哇！一个转头唔知佢两个钟头就再揿咧，哇！已经系打成平手啦，咁样，真 系 好犀利啊！嗰个票数追得。 嗱，你知唔知头先桂花田呢一个嘅说法？咧同琴日网上流传一张图咧系好吻合嘅， 边张？ 琴日网上面流传一张图咧系一幅漫画嚟嘅，就有一个小学生或者中学生咧就坐咗喺个电脑面前咧，然后只眼咧就望住电脑个图，系一个美国地图嚟嘅，跟住加住个 caption 写住。这辈子从没这么仔细看美国地图， 呢个系噶， 好笑。 你边有得过嘅？系啊，嗰啲 平时真系冇噶。 仲要佢哋嗰啲叫做州份嗰啲曲啊，系咪啊？即系譬如而家头先你讲咧，C A 系加州 短写咁样， 嗰个短写 嘅，几劲啊！ 哇，好叻啊！ 你知唔知 琴 日好犀利？即系我觉得咧，呢个香港人咧，我哋虽然冇份投票咧， 即刻 search 个， 我哋系全民咧上咗一堂啊！你知唔知琴日好巴闭噶？大家咧喺啲 WhatsApp 群组。你明明对面嗰个平时系同你倾开曼联对利物浦嘅啫，而家咧你哋对话里边会出现可能就话，唉惨啦 ，MI 咧好似都系输紧，不过唔紧要嘅，如果咧即系 WI 咧，如果顶得住嘅话咧都仲 OK， 但系 MV 啊麻麻地啦， 哇 A 色咧系啊， 几犀利啊，哇跟住啲人喺度望住咧，你突然间话哇，原来香港人真系咁熟美国选举噶，哇临急抱佛噶，全港人都喺度补习啊， 四年一次都算系咁噶啦， 唔系同埋第一次第一届我哋咁热切啊，哇咩都熟咩都熟晒真系。 嗰個圖表咧係真係好清晰咯，佢哋劃分得，同埋有藍有紅咧，有灰有粉紅咁樣咧，咁其實嗰個即係好清晰嘅，其實見到 佢。咁因為呢個冇辦法，因為咧我哋以往我哋立法會選舉咧， 得五區啫嘛， 同埋咧好少會分到咁細咧，我哋都從來冇人做張圖咧，譬如話中西區咧，而家去到呢一個咧，可能喺唔知愛丁堡廣場嗰一帶咧，就而家落後幾多啦？ 邊條街？ 冇，我哋就即係感受唔到人哋嗰啲咧。 即係我哋仲未清晰過嗰條界線喺邊度啊？點解一條馬路之隔？嗰边系九龙塘，呢边系黄大仙。 可能真系好笑啊！琴日咧，我亦都学呢、這个人哋咁样咧，就睇呢美国地图咧，从来啲细仔未试过咁用功啦。 系咁，search系咪啊？ 你见到而家就譬如话仲争呢个内华达州，即系决胜负啊嘛。咁咧，你一揿落去咧，唔同外国媒体做嘅嗰啲图咧，好佢好细分嘅。譬如佢内华达，你就见到佢而家浅蓝啦，因为倾向拜登民主党咧，佢就会。个倾向 系啦， 如果你 系 红色啊，浅粉红咧就话倾向共和党啦， 小粉红， 小粉红咁你开头就咁睇就，哎呀好心急啊！点解咧？呢个州未开晒咧，你再揿入去咧，佢又再细分嘅。 哦， 因为佢 入边再细分啲， 因为佢一个州啫嘛，佢里边有好多县噶。我同埋我又学识咗呢英文，我之前唔识噶。 咩 county 咯，就系。 哦 ，county。 我以前以为 auntie 啊，系啊，真系啦。哇，咁多 auntie， 系咪即系我哋咧俗称嘅浮仔啊？有會唔會接近啊？ 算唔算係咁樣 咧？即係譬如黃大仙區，我哋有彩虹村、有樂富、有黃大仙咁樣咁 有啲小 區， 冇錯，好笑喎。 有慈雲山咁樣。 係啦，因為譬如我哋頭先講呢個拉斯維加斯咧，而家幾勁啊！我哋可以同人講話哦。你去 Vegas 啊，咪 Clark 嗰度咯，哇几威啊！讲出嚟自己都 Sam 虚啊 ，Clark 嗰度咯 ，Clark 咩 ？Clark Auntie 啊，即系原来佢系属于嗰个地，系啦 ，Auntie， 咁原来佢系属于嗰笪地方嘅，咁咧佢好正嘅，你如果你揿落去咧，即系大家都可以即系当系一个学习咧。 佢撳入去咧，你會見到點解特朗普會輸嘅咧？哦，原來咧佢就喺有笪地方咧，佢就紅色。然后呢大部分地方呢都系浅红色、哦、但系呢拜登就攞咗两个 county 啫。 嗰、那个系最多人、 那个、 最多人。嗰两个嘅 county 呢一个就系拉斯维加斯、嗯、另一个呢我就唔识嗰个咩地方嚟㗎。咁、嗯、但系哇嗰两个几十万嘅原来有。你就可以好明白睇到哦。 即 系 其实唔系计嗰笪地方大与细。 系啊。 即系计埋佢啲 county 啦。 系啊你嗰啲。 系 啊就算你攞到、嗯全部 county 俾佢攞晒呢但系唔好意思。原来另外嗰两个人哋攞两个就够啦， 系因为票数够高嘛， 好多嗱，你得即系大家好兴奋啊！即刻听完 之后，我想问啦，咁我哋啲香港朋友啦，咁隔咁远啦，咁透过呢个选举都学习好多啦， 系啊， 咁喺呢个过程入边有冇边几个啲系统咧，即系比较容易让人学习得好啲啊？即系揿入去嘅时候咧，你主要系睇边几个嘅？网络啊，或者系点样咧、 哦？今届咧几好噶，而咧今届咧，因为 我睇 NBS 好慢咯、 啊。我琴日睇嗰个咧就系有人 send 英国卫报、 哦， 反而用个英国卫报， 英国快过。 唔系佢唔系快，其实喺呢一铺咧快啊，真系冇乜用啊，因为佢会不停修正噶。 系啊系啊。 如果我 咁你睇得出快冇唔系最重要，咁咩系最重要咧？ 即系佢个图啊，清唔清晰啊？佢个图画咧，因为譬如琴日有啲人就话 New York Times 嗰个咧系最靓仔嘅，一张图咧就唔使你碌嚟碌去。咁、我琴日我睇个英国卫报，我觉得佢好嘅地方咧，就系佢会同你咧 highlight 咧，就话边啲系叫做咧主要关键战场。 系、 啊，即系 你要同， 唔 系佢会特别 highlight 出嚟咧，咁你就可以直接揿入去，你就可以知道啊究竟而家佢争几多咯。 我琴日就睇 BBC 嘅台咧，咁系有个分析咧，佢又将嗰个美 国 系啊， 好国际，好国际化，突然间我觉得。我哋咧，系啦， 咁咧佢咧就好好啊，做到咧嗰个系统就将美国地图放大啦，喺个电视嗰度啦。咁跟住咧嗰个主持人咧，净系点啦？嗱，即系譬如有啲州份已经系 confirm 咗系， 佢伸只手指一点就 点咧， 系啦，佢哋嗰啲制图都好型嘅啫。 佢咧咁样即系喺个图啦，咁 啊，喺个荧光幕嗰度， 喺个荧光幕有晒图啦。跟住一点嗰个州咧，譬如呢个系蓝啦，蓝啦，蓝啦，再加埋啲票数啊，咁佢如果赢咗呢州份咧，就系赢啦。咁你真系好清晰， 好 简单。 佢个电脑直接帮你加噶嘛？ 系啊系啊。 你一抽起翻佢咧，佢个选举人票就减嘅。 哎呀，好玩，好嘢， 好玩啊！ 好似电脑游戏咁。 其实应该都好常用噶啦。不过我 哋少睇啫。 唔系我哋唔需要咁样玩啊！香港你都唔知点样计，几时有揿呢啲嘢啫？ 即系旧年区议会选举嘅时候啊，我哋睇嗰时都冇咁方便喺度揿去睇。 唔系，我谂佢嘅投资都好大嘅。 大一定系嘅。 即系嗰啲电视台也好，或者个媒体，佢要做到呢一点。 系啊，同埋你话如果同香港人有咩关系咧？嗱，以下落嚟呢个真系同我哋香港人有关喎。你喺而家呢段期间玩 Facebook 咧，你唔好谂住咧乱噏24都得。 哦，点啊？ 佢会 block 你 嘅。哦， 系啊，因为有 Twitter 劲啲 啫。Twitter 都有，但因为香港人相对下，咁 Facebook 就会所谓玩得多过玩 Twitter 咧。 系我哋呢代咋，下一代嗰啲系玩 IG 嘅。系啊，唔系 IG 唔同噶，IG 唔系俾你好少玩呢啲文字发表意见咧。因为我 friend 佢话佢试咗啦，佢话咧即系你知香港点都有啲真系冇办法。即係好 die hard fans 咧，對於特朗普咁啊唔中意啦，覺得佢就係輸。咁咧，可能佢就會將一啲咧而家流傳好多嗰啲陰謀論咧，譬如話有人做馬啊，諸如此類嗰啲咧，佢會打上 Facebook 度，或者佢係轉述啫嘛。 跟住就俾人 block 佢啊， 唔俾人俾 Facebook 佢會話你發放咗啲咩唔知咩誤導啊，違反佢哋嘅言論政策嗰啲咧。嗱，我覺得呢個我哋又。與時同步啊！人哋美國嗰邊咧就真係都會 block 佢嘅。 係哇，咁都好辛苦喎 ！Facebook 嗰度， 係啊，出 啲人， 佢好大團體， 好大㗎， 團聚㗎， 每一個信息都睇到咧傻。 同埋好得意㗎，佢哋而家咧連特朗普喺 Twitter 度講嘢咧，譬如佢話有人咧想 block 佢啊， 佢唔係 block 佢喎，佢會加佢咩？譬如佢話。有人啊，而家嘗試咧，偷取我哋嘅勝利。咁跟住咧， 特朗普講嘅喎， 係 啦，喺佢自己 Twitter 喎。跟住咧 ，Twitter 古仔佢嗰個下邊咧用紅色， 係 啦， 哇， 幫你睇唔到啊。而佢就話啦，佢對於美國選舉嘅形勢或者指控咧係沒有證據，或者會有誤導， 未有證據支持， 係啦，沒有證據支持。哇，你話 即係未經證實咁樣。 呢個唔係幾好笑啊？因為咧你平時冇噶嘛，係啦。因為如果你平時咧，你如果你中意，你中意點講都得。譬如你話，我好靚仔啊咁樣，佢唔會同你 證實。 你明唔明？即係嗰個好玩嘅地方，你唔會咁噶嘛？譬如有好多女仔中意 審查， 係啦，有啲女仔中意呃 like 嗰啲咧。之前咪你見得彭仔咧，有單新聞話大陸啲網紅 集体去酒店打卡噶嘛。 哦，系啊， 即系佢哋全部都系 share 同一张台，同一间酒店。 咩啊？嗰、那个叫做 网红嗰啲叫做咩？培训中心啊嘛， 系 啊， 入去豪即系 天王嫂， 系天王嫂 都有啲噶。咁 天王嫂训练班 系啦系啦，咁佢全部都喺同一个地方度打卡咧，然后就话：哎呀，我今日好开心啊！我又唔知饮到咩，咁系咪下次都需要咧？嗰啲社交媒体未经证实噶， 好多啊！ 你未必一定可以入到做天王嫂啊！ 唔系啊，佢讲嘅未必系真噶，佢可能同人哋 share 同一张台噶咋，佢唔系真系咁有钱噶。 咁呢、這個Facebook 呢、啊、一類嘅社交平台公司要再開發大啲啦，請多啲人啦、 啊啊， 製造多啲就業機會啦。你 check 嘢要 check 咁多， 好笑啊！ 認真啦，我又可唔可以講埋我哋嘅節目嗰個面書嗰個名字、 哦、 可唔可以講埋？係、 啊、 啦，因為咧我哋曾經 好嚴謹啊， 好嚴謹啊，即係喺呢個其實即係我哋知道轉節目嘅，即係喺10月19號嘅時候咧，即係我哋之前18號咧已經想將個面書嗰個名字改啦咁，咁誒再去佢就唔俾我，跟住我再 appeal 咯，佢上訴。 上诉得唔得值？ 上诉都系唔得值啊！佢话：诶，唔好意思啊，如果你咁样注名咧，你会对于之前咧 like 咗你嘅用户咧有啲困惑啊？点解会转咗人名？跟住咧，佢就唔好意思，希望咧你了解啊，明白我哋啦情况啦咁。跟住我再去回复佢，佢话：诶，你满唔满意我哋回复？我话唔满意咁。我再写一次，我话：喂，我话如果人哋唔满意，佢会自己会退选啦，咪即系会退出个团队。使乜你担心？使乜你担心啫？咁咁，我希望你明白。我哋三个里面只系转咗一个啫、你俾我转啦、我而家俾人话我哋唔尊重啊， 好笑啊！ 即系我要话翻俾你听，我哋嘅苦况咯。 咁会唔会亦都可以话翻俾你听？我哋都有一个条件，都希望符合就 系 嗰个事实啊嘛。 系啊系啊， 而家 个事实啊， 我明啦，我明啦，我明啦。 咩啊？ 佢就覺得咧，三個人裏邊你轉咗一個，你咁樣就唔夠嘅。 咁點啊？ 你頭先都嚇親我，你 欺負 啊！ 我都聽到個字， 係咯， 走 係 咪走？ 你走音啊！你做唔好，我復琴唔切歌 嘅 喎。 我都驚嘅，驚頭先。 你莫非我就想話嗱？你為咗滿足對方要？ 你唔好太激動啦！ 我講咧，去係咪想欺負黃月祖？唔係， 你一係就講個蝦字算啦，或者講個恰字多，你唔好， 你唔好將夾埋一齊。 我冇啊！你想講咩啊？ 我信你，你 冇啊！冇嘢講啦，係啊！呢首歌送俾美國，亦都送俾我哋香港人啦。 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估我哋会唔会可以做一个小呼吁呢、 啊、 因为我哋面书里面好多朋友呢有好多都系海外啲听众啊嗰啲朋友嚟㗎。 佢哋投咗边个嘛 唔係或者可唔可以讲下呢其实美国而家搞成点啊即係呢、 哦、 市区上面呢。 市面 系点啊我哋睇新闻画面呢有啲我见到呢、譬如佢哋话华盛顿啊纽约嗰啲呢封晒啲围板呢喺啲商场。好似好紧张啦。 咪佢就话呢咪仲要讲緊呢话边队边个阵营赢咗都会有事发生囉。 即係好似足球骚乱咁讲到呢。咁我哋如果担心大家人身安全， 喂， 真系可以都喺面书度可能留个言咧，譬如你喺边区边区咧， 一齐眼口， 系啦，同埋系咪 风平浪静？ 系啦，有人唱歌好得意喎，原来佢哋票站投票嘅时候咧，有乐队喺度演奏喺度唱歌。 咁打氣加油啊嘛！ 係啊，唔係 好多不同形式嘅。 係啊，都幾開心㗎！你見到呢啲情況。係 我哋 咁 悶嘅啫， 唔係我哋都得嘅。 嗱，第一冷靜，嗰日乜都唔好搞啊！ 唔係佢唱歌打氣嗰啲，好似又唔係為某個陣營嘅，真係。好啦，咁我哋等下 啦。 好啦，係咯，我哋羨慕下。 喺面書嗰度 係咪啊？係啦，面書嗰度啦，大家不妨可以互相留言交流一下意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大选重点跟票，两位候选人争持激烈，焦点落喺几个关键摇摆州嘅结果。美联社推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再下一城喺密歇根州胜出，全取16张选举人票，累积264张，仲差6张即可达到入主白宫嘅门槛。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暂时有214张选举人票。根据美联社推算，拜登早前亦赢得威斯康星州，取得10张选举人票。特朗普阵营分别在三个州入禀法院，要求暂停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点票工作，并入禀佐治亚州法院，要求法庭妥善保管在投票日晚上7点后收到的选票。另外，特朗普阵营亦会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点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领多名问责局长继续在北京同部委官员会面。据了解，他们今日会在入住的钓鱼台国宾馆和中国证监会、国家卫健委和国家发改委的官员会面。朝早有多架正部长级座驾和政府车辆驶入钓鱼台国宾馆。特区官员昨日分别和商务部、科技部和民航局官员会面，讨论中央支持香港经济的措施。八年前造成39人死亡的南丫海难，律政司表示审视证据之后决定不再检控任何人或公司。南丫海难遇难者家属徐先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对政府的决定感到悲愤和不可思议，可能会提出私人检控。協助家屬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表示，不認同律政司的做法，指出除了涉事海泰號和南丫四號船長等人之外，在船隻建造方面未有人負上刑事責任，促請政府公開內部調查報告。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的國安處舉報熱線啟用，警方在社交專頁表示，為便利市民提供與國家安全相關資料或舉報，今日正式啟用國安處舉報熱線，市民可以透過微信、電話、短信或者電郵作出相關非緊急舉報。警方表示，熱線只是接收與國家安全相關情報，電話熱線不會接聽任何來電，不設回覆，亦不會透過熱線索取市民個人資料，不会向第三方披露所有收集的资料，将会严格按照私隐条例处理。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59点，升473点，成交金额6,177,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295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1点，升10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15蚊，升26.5。 阿里巴巴289元升11.8，美团319.8升6元，小米集团23.65跌3毫，吉利汽车20.45升7.7，中芯国际23.05升7.5，比亚迪股份180.7升10.7，港交所377元升5.4，京东集团348.8升18.8，建设银行5.7升6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4，日元104.32，瑞士法郎0.913，加元1.317，人民币6.66，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日经平均指数报13,929点，升234点。港金现价报17,62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51美元，卖出1,90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好早噶啦，已经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第三线啦。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就喺德宝花园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第三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德宝花园。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噶。重复多次，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启业村慢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方向，龙尾喺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就在北角码头。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在九龙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车多，龙尾在浸会桥面。观塘绕道去油塘咯，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在丽晶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窝打老道浸会桥面尖沙咀、元朗公路黎维格音平上水、荃湾德士古道北、维泉体育馆方向石围角、粉岭公路大头岭村行人桥面屯门、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向猫王皮礼士利致敬。 在台上不少人模仿猫王的台风，而就算是节奏咁澎湃的歌曲亦吸引到女歌手去翻唱。有阵时成班人一起大合唱，气氛就更加好添。 演艺盛会向猫王皮礼士利致敬， 星期六晚11点，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暴力袭击不是电影先有，一旦遇上谨记闪避逃，闪找安全路线尽快离开，不要留低拍摄，避如果走不到就找夜掩护或者匿埋入房，锁门不要用发声或者发光装置，求在安全情况下报警求助，遇上暴力袭击谨记闪避逃，资讯由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供。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我又同你讲个家居意外啊，系啊，平时呢啲系桂花田讲嘅，但我头先望到呢个家居意外咧，真系值得好同大家讲一讲啊！你有冇帮你个小朋友去屋企咧玩呢一个颈圈游水呢个玩意啊？诶，嗱，你应该知啦，如果你系啲新手爸爸妈妈嘅话咧，你真系要听住啦，因为咧有啲朋友咧好中意咧为佢嘅小朋友咧。就戴嗰个颈圈啊，特别系啲初生 B B 咧，又想去玩水，但系咧又惊话，哎呀佢浸亲咁点算咧？咁啊，太细个咧，利用嗰啲咩水泡啊嗰啲，又觉得唔适合啊嘛。咁啊，所以有一种咧就叫颈圈水泡。咁啊，个动个滑嗰个模样咧，即系好似你戴住一个冬甩咧，就挂咗喺条颈度啊。咁然后咧，佢就可以，哎呀，自己就浮下浮下咧，喺个浴缸度啊，或者有啲人咧喺个泳池里边游水。但系咧，之前已经有人讨论过咧，就话喂，小心啲。即系咁样箍住咧，其实好似有啲危险噶咁样，所以咧嗰阵时啊，我记得小弟咧嗰个仔咧，即系出世嘅时候咧，都冇用呢、這个颈圈水泡咧同佢玩嘅。咁啊，今日我睇到个新闻咧，真系大吉利是。佢话咧喺内地咧有个妈妈咧就同佢嗰个咧啱啱满月嘅女咧就带呢个颈圈水泡咧就喺自己屋企个浴缸里边咧就玩啦、啊、游水啦、啊、咁样。唉，点知咧佢话一路咧嗱，仲要系咁样嘅。开头咧就系佢同嫲嫲咧两个大人咧一齐带住佢就浸喺屋企个浴缸度，带住个颈圈水泡。咁咧佢就话啦，佢游紧水嘅时候咧，呢度有个关键啦。佢话嫲嫲同埋妈妈咧，的确系冇咧，每分钟都及住嘅。咁啊，因为可能谂住喺自己浴缸度啦。咁啊，佢游咗十分钟，游完十分钟之后咧，就将佢抱出嚟啦。咁本来都冇嘢啦。咁点知个妈妈就发现，咦？点解咧？阿 B B 女咧，帮佢解开颈圈水泡之后咧，佢比平时安静好多，又冇嘈啦。佢仲以为啊，系咪放咗电冇事呢？哎，两个钟头之后，当咧佢哋嘅爸爸翻嚟咧，想同个女玩咧，见到佢完全冇反应，咁咧面色仲咧白赖晒。咁啊，去到医院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所谓叫做危殆啦，出唔到声啦。检查之后咧，就发现佢咧应该系俾颈圈嘅水泡咧勒得太耐啊，所以窒息，令到佢多个器官咧就受损。抢救无效，咁呢个 B B 女咧就即系死咗噶。咁你谂下呢个新闻咧，好恐怖，几个地方恐怖。第一咧就系你游水咁样会死咗啦，好恐怖啦。第二，原来咧佢嗰种嘅危害咧，佢唔系即时噶，即系唔系我睇电影咧，你话啊佢窒息，佢咪即时就已经即系呼吸唔到，跟住就已经有事咧。原来佢隔咗成几个钟，佢中间仲要唔系好觉噶，因为净系觉得佢点解行动慢咗好多啊，即系冇乜反应咁样咧，即系话原来咧。佢如果你话个 B B 太细，咁样压住咗个气管咧，佢如果透唔到气咧，佢话唔到俾你听啊，反应都反应唔切。咁所以咧，嗱呢个新闻出咗之后咧，大家要留意两样嘢啦。第一，如果你真要同佢玩呢个颈圈咧，游水咧，你只眼系唔可以离开佢噶。你可能咧佢唔识嗌，不过你会见到佢个样系咪有啲唔聚财，有啲唔舒服咧咁样。所以呢个好紧要嘅。咁我今日要介绍你睇边条 channel 咧？就系、是、台湾咧，佢有一个亲子台啊。叫做咧毛毛亲子台，咁咧佢其中有一条片咧就系教你咧，呢、這个 B B 零岁至一岁嘅时候有啲咩可以做咧？就系佢话 O K， 如果你要游水，你又要用呢个颈圈嗰个叫做水泡，有啲咩嘅注意事项？其中咧有几样咧，条片你都睇到咧，就系、是、大人一定要喺隔篱及实啦，小朋友如果有病发烧啊诸如此类咧，一定唔玩得啦。同埋咧，佢话你一定要固定清楚咧，究竟你戴颈圈嘅时候咧嗰个做法，譬如佢都会强调咧。佢有个下爬位噶，你睇条片咧就会见到咧嗰个 B B B B 仔咧，佢教你玩咧，佢有个下爬位咧就晾住，咁啊尽量令到咧条颈咧唔会俾人哋即系可能会移咗位啊，或者箍得太紧。不过去到最后，佢都系提醒大家，父母系一定要及实，真系唔可以咧谂住俾佢自己游嚟游去咧，咁可能就会有意外噶啦。所以今日咧呢一个即系 channel 嘅片段推介咧。个燕窝子公仔咁一定系喊喊啊，三个喊喊，希望大家咧小心。如果你系新手父母嘅话咧，你又真系想玩呢个颈圈嘅话咧，睇一睇条片，学识正确嘅玩法。如果唔系，乐极生悲啊！啊，唔知佢会唔会都有玩过呢啲颈圈水泡咧？唔系，因为我头先有望过啊，佢条颈可能。未必得，因为佢同个外母都有啲似，塞唔到落去。不过唔紧要，我谂佢都识游水嘅。啊，好难讲，我哋啲拍档各有千秋嘅。譬如之前阿祖唔识踩单车嘅，郑振鹏，你识唔识游水噶？ 啊，问得好啊，曾志豪啊，我咧 即刻讲，而家讲，马上讲。 如果掂到地会好啲， 咁即系唔识啦，真系唔识啊！ 我识游水啊！ 哦，但系要掂地噶， 不 过会 胆少啲咯。 哦 ，OK 嘅，咦？哎呀， 啊、 夏天就过咗啦。 你想 一齐游啊嘛？ 身体喂，唔系，但系咧，我又想讲咧，嗰啲箍颈式嗰啲晾喺个颈也好，或者着喺个身上面嗰啲背心嗰啲，叫做安全嘅 救生衣啦。 其实都危险嘅，我试过咧着救生衣咧喺个大海嗰度咧，你要潜泳咧，嗰件衫咧，嗰件救生衣如果系松掉掉嘅话咧，系危险过你冇着嘅，因为佢会咧戚到你个头咧，系会 upside down 咁咧，好危险啊！所以咧，不论话大人细路都好，头先阿曾志豪讲得啱啊，尤其是咧小朋友幼儿咧，系更加咧要系望多两眼啊吓。 会唔会真系你条颈？应该 唔 关事，所以会 upside down。 好啦，呢一个嘅瞬间看 channel 轮到我彭仔咧，今天咧我拣嚟嘅呢个短片里边咧，都有一条短片咧系比较惊险一啲嘅，唔知需唔需要加个慎入咧吓？咁我谂又未至于嘅。咁点解会有一啲惊险嘅短片咧同大家分享咧？咁事缘咧就系、踏入呢个十一月份咧，有一件嘅盛事咧吓，我哋好多时候咧就会喺呢个月份咧，经常会听到啦，包括咗咧啲人碾车嗰啲轰轰声咧，有阵时唔知点解香港都会听到嘅，咁就系呢个澳门嘅大赛车。冇错啦，嚟紧咧十一月尾嘅时间咧，又有澳门大赛车啦。咁但系大家可能会谂啦，而家受疫情影响啦，咁究竟仲有冇得举行咧？我哋香港嘅朋友咧，想话去呢、澳门嗰度过去隔离埠玩下咧，其实咧都未可以咧，即系好似大陆嘅朋友咁样咧咁方便咧，直接去到澳门啦，都系仲有一啲嘅关卡啊，同埋有啲咧疫情之下要限制嘅情况，咁所以咧就唔得咁方便啦。好啦，但系咁样咧，这个嘅澳门嘅大赛车都依然系会举行，咁已经有消息咧讲咗啦，不过咧就同往年咧有啲唔同。澳门政府话咧，这个第67届嘅格兰披治大赛车嘅比赛期咧就会由四日缩短做咧系三日嘅，咁个日期咧就会由11月嘅20号咧就至到22号咁样。期间咧举行嘅时候咧，咁究竟系需唔需要照顾到嗰啲咁嘅疫情咧？嗱，佢哋咧有关方面咧都讲啦，其实希望咧透过今次呢一个大赛车啦，呢一个盛事活动咧，可以咧令到澳门个旅游业同埋各行业咧可以逐步复苏。咁其中咧，有一点咧都系值得即系赞许嘅咧，就系佢哋其实都有好多人失业嘅澳门。咁但系咧就谂住咧趁住今次呢一个澳门大赛车，有连埋一个咧叫澳门美食节嘅，咁咧就话咧澳门餐饮业咧将会聘请300多名嘅兼职员工啊，就系帮嗰啲边一行业嘅朋友嚟到去帮下佢哋保就业咧，就系嗰啲失业嘅导游啦。如果系嘅话咧，咁佢哋都叫有啲着落啊，咁都系好嘅。咁但系你话讲到话澳门大赛车，我哋当然咧即系谂起嘅就系一啲赛车嘅场面啦。咁所以好容易咧都会揾到咧不同嘅 channel 咧都可以有呢啲嘅片睇嘅。咁其中咧今天彭仔咧介绍嘅呢两段短片咧都系嚟自咧两个不同嘅 channels 嘅。咁其中一条咧就系惊险刺激嘅，因为咧就系讲紧咧佢个标题话有片澳门赛车意外惊栗一刻影到晒咁。咁其实呢一个就事发一年前嘅意外嚟噶啦。咁就唔够两分钟嘅短片咧，有三个角度咧俾你睇，见到有一架咧红色嘅三级方程式跑车咧，就响一个入弯位一刻咧，就炮弹飞车一样凌空飞起，直插向啲围板，而围板后面咧其实就一间酒店嘅正门嚟嘅，场面系相当震撼同埋惊栗嘅。咁另外一条短片咧就比较搞笑啲啦，都系意外嚟嘅，不过系搞笑嘅意外，系11年前咧第55届嘅澳门赛车期间咧，有人揸住架绵羊仔驶咗入去个跑道嗰度，咁最后咧被警方咧捉走嘅。咁点解佢会驶咗入去咧？就其实当其时就系啱啱咧系一个赛车比赛完毕，即系有个空档啊，咁啊静晒啦条街同埋嗰啲赛道，于是咧有个男人竟然揸咗架绵羊仔入去，咁都得嘅。嗱，两条短片咧都系讲嘅澳门赛车嘅，一条系惊栗，一条系搞笑。你想睇边啲多一啲咧吓？ 仲使諗，梗係咧唔想再見到嗰啲驚慄嘅意外場面啦。所以我會俾咧五個雙手合十嘅 emoji 佢嘅。去呢一個澳門，除咗話睇賽車咧，都仲有好多娛樂啊或者美食啦可以享用嘅。啊，唔知道桂花田中唔中意咧？如果中意嘅，可以約埋佢。其實我想話俾你聽，我係 book 咗咧兩個禮拜後咧，有個酒店喺嗰度嘅。我諗我依家唔知去唔去。 去邊度啊？ 去澳門啊！你要14日啊！嗰個居誒 隔離㗎。點解你會 book 㗎？冇啊，晨早想試下。 你個晨早係幾時啊？ 应该是一年前啊，唔系，我想是四五个月前啦。 哦，咁啊， 得佢先去啦，得噶啦，唔使去啊。 唔系，可能有得退款啦。 佢而家嗰啲咧，好多时都唔系俾你退款嘅，俾你系 延迟， 系啦，去到出年啦咁样，取消佢啦吓。 我都预咗噶啦。 好啦，虽然咧我冇养狗狗啊，但系咧身边咧好多家人啦、朋友啦、同事咧都有养狗狗，见到佢哋咧对嗰只狗咧真系啊好爱护有加嘅，有啲直情宠坏添啊，就好似啊我哋阿黄耀祖咁样啦，佢阿摩尼公主系有百几只公仔啦，咁啊当工人姐姐咧开吸尘机嘅时候咧，佢会唔中意发出啲声响咧，呼呼呼吠佢嘅，咁啊永安即系佢爸爸啦，即系讲紧阿祖个爸爸叫永安啊嘛，咁啊去到咧。唔第一时间抱抱揽揽啊，摩尼公主咧，佢又会投诉佢嘅。啊，不过话明咧，宠物啊，梗系要爱宠爱佢啦，系咪？啊，今日咧睇到条片咧，系关于咧有一个好高高瘦瘦、靓靓女女、好长头发嘅阿哈利咧，佢就帮佢嘅朋友啊，嗰只狗狗喺屋企自家冲凉。咁啊，认真我自己咧代入佢个角色嘅时候咧，我话如果咧系我咧，我已经发咗脾气啦，闹鬼只狗啦，同埋狗走咗人唔同佢冲噶啦。咁啊，点解咧？佢话养宠物咧系要有爱心同埋有耐性嘅，千祈咧就唔好当佢一个仆人咁，呼呼喝喝啊，叫佢行就行，走就走，企就企咁样。片中咧系喺一个大浴缸啦，即系个浴室里面有个大浴缸啦，啊有马桶啦，有洗手盆啦，啊浴室柜啦，系嘅，里面咧仲可以容纳到一个影紧片嘅太太啦，啊一个狗嘅主人啦，长发靓女阿哈利啦，啊一只一只猫啦，一岁嘅 B B 啦，系啦，同埋一个一只唔中意冲凉个样子楚楚可怜嘅大雪橇，佢叫阿 Phil 啊，系啊个浴室大啊嘛，外国啊嘛，梗系大。咁啊，片长十二分钟啊，就系影住咧阿哈利咧点样咧去啊氹阿 Phil 去冲凉，咁啊即系佢去个浴缸嗰度，因为佢已经教晒水啦，咁啊只系氹，因为阿 Phil 太大只，其实哈利系抱唔起佢嘅，咁啊即系点样去氹佢去到浴缸嗰度冲凉啦？见到阿 Phil 咧，阿同哈利咧系纠缠咗好耐，嗰条片十二分几钟咧。阿哈利是完全不成功的，但是呢又看到呢，不单止呢，即是阿 Phil 是万般不愿意想逃走啦，其实他逃走过离开过厕所的，就是去氹返返去入去厕所咪埋一角啦，他说我不愿意，我不制，如果有对白俾他呢是更加好笑的。再加埋呢阿哈利呢那种呢好有耐性啦，出尽法宝啦，氹他啦，赞他啦，是啊你好乖的，你好靓仔的，是啦乖啊，咁你攞埋他最喜欢吃的花生酱引他呢都唔得。啊，好无奈都系，结果系帮唔到手嘅。咁啊，同埋阿 Phil 咧，冲凉嘅时候咧，仲加埋嗰个一岁 B， 叫埋嗰个一岁 B B， 因为同佢一齐生活啊嘛，加埋个 B B 一齐行佢咧，叫佢帮忙。哎呀，系啊，又掂下佢啊，摸下佢啊，氹下佢啊，咁氹下 Phil 咧，都系唔得嘅。仲有嗰只长毛猫入去八卦啦，睇下你发生咩事啦。其实咧。你会觉得啊，如果系咪咁无聊啊？睇人哋点样去氹只狗冲凉，但系咧，你其实见到嗰只狗个样咧，系想喺度睇下佢究竟你成唔成功同佢冲凉咧？咁最后其实佢有延续嘅，咁大家如果睇嘅时候咧，你都可以继续睇埋落去，究竟佢点样冲凉法系好搞笑嘅。咁我会俾三个心心眼，系三个心心眼都系俾阿哈利啦，同埋俾阿 Phil 嘅，因为佢哋哎呀呢段片系好可爱、好有温情嘅，同埋系啊都好得意嘅。咁大家可以上去试下我哋嘅面书队 click 入去睇下。 下相伴的却却拒绝你的拒绝，摸索黑夜渴望却害怕光，你迷了路让我带你前往，你从不是孤单的，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同埋 Chris Lion。 早晨啊，秀恩茄。早晨啊 ，Chris Lion。 早晨啊，秀恩茄。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咁多位全宇宙银河系嘅丰收嘅同学。 银河唯一的秘密。 喂，呢一个秘密咧，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咧？ 系咩啊？ 系咧，有一种动物啊。 点啊？ 哇，一睇咧就知佢系蜥蜴类。爬虫类，但系咧，佢啲皮肤咧显出嚟嘅颜色咧，系好似一只乳猪未消完， 乳猪 未消完嘅乳猪， 红色 系啊，有啲粉红色咁样噶。 爬虫类，但系一只乳猪咁嘅样噶。 但系佢 系蜥蜴咁嘅样噶。 蜥蜴咁嘅样噶，我净系听到乳猪添。 蜥蜴乳猪咁嘅色啫。 蜥蜴咁嘅样，但系粉红色噶。 系啊。 咁佢系咪蜥蜴类啊？ 佢系。哦。呢种咧 叫做咩名？ 有名啊。 佢蜥蜴 B B 啊。 红太家， 红太家， 太家， 太家 ，Tegu 系咩嚟噶 ？Tegu 系蜥蜴嘅一种咯。 哦， 原来咧呢种嘅红太家咧系而家啲人嘅另类宠物嚟噶。 系啊， 有人养噶， 香港有冇得卖啊？ 香港好大只，可以养到只狗咁大嘅。 唔系啩？ 即系真系 真系乳猪嚟噶咯？ 系啊，真系乳猪咁大只。 真系争两盏灯嘅啫噃。系咪啊？ 佢有条长尾咯， 好长尾系啊， 即系好似鳄鱼咁样啊。 叫做红太古啊， 红太家 ，Tegu，Tegu，Tegu，T-E-G-U，Tegu。 哦 ，OK，OK。 咁啊，红太家，咁咧呢种太家类嘅蜥蜴咧，佢有一只唔系红嘅。唔系红色嗰个， 系 黑白嘅， 即系嗰只就叫黑太家啦。 咁啊，红太家呢一只咧，点解特登咧？ 哎呀，我见到个样子啊， 系咪好惊啊？ 我觉得你似系将只蜥蜴烤熟咗。 系啦，冇错啦，佢咧但系成为咗另类宠物咧，喺阿根廷啦，响呢一个嘅玻利维亚同埋巴拉圭都有人养。哇，其中咧有啲相片影到有啲女士咧抱住佢，好似当佢猪仔咁。 唔惊噶， 哇，好惊啊！ 好啦，咁大家会问咧，吓呢种红太家唔惊啊，唔会食人咩？咁样 系咯， 吓咁佢食乜嘅咧？佢其实杂食性噶， 即系会食人食肉咯。 佢会食肉， 即系佢食肉唔食人， 即系唔一定食人噶。 系啦， 除非你俾佢试过人肉，原来口味啊咁啦。我讲嘅啫。 哦， 好啦， 我都唔敢答你啊，即刻。 佢食昆虫，佢食白老鼠，同埋佢好识食啊！佢食低脂嘅肉类， 佢咧系 低脂肉类系咩咧？ 我见到 系鱼肉同埋鸡肉。 哦，咁识拣噶， 系啊，好正噶， 佢识咁卫生， 佢有营养师跟佢可能。 我见到佢个样咧，大家如果唔系好知道咧，好似嗰只濑尿虾咧剥咗壳嘅濑尿虾嗰啲肉咁 啊。我都觉得，我先想话似龙虾添啊，同埋有。 但系我觉得 好惊啊！ 秀韵姐形容得好，似一只咩话？ 烤熟咗， 烤熟咗嘅 蜥蜴咯。 系啦， 唔系我觉得似嗰个龙虾啊，唔系濑尿虾。 同埋佢本来好细只嘅啫， 佢可以养到狗咁大只。 系啊，佢 B B 咁。佢 B B 嘅时候好细只， 我俾个数字你做一个想象啊，佢可以咧养到咧系有成啊三米长，15 kg 咁长， 哇，高过姚明三米长， 系啊， 真系 计埋条尾嘛， 跟住重过一包米， 嗱， 真系啊， 15 kg 即系有五包米咯， 有三包米咁重， 三包米 咁重， 系啦， 咁佢条命咧？长唔够我哋长，佢条命得8至10年嘅啫， 都长啦。 啊，喂，不过咁，哇，系， 冇事嘅，唔使惊，同学。 我有啲惊， 我哋一阵间先处理。 嗱，但系咁，佢有一样嘢唔似我哋人啊，我哋人类咧啊，好有上进心嘅，会懂得咧向上爬。但系佢讲到明咧，洪太家系唔中意向上爬嘅， 佢只系喺地下躝嘅就系咪啊？ 佢叫做咩啊？贴地气啊！ 系啊！ 佢唔坚离地啊！ 佢踏实啊！ 佢个人踏实啊！ 佢叫咩名话？洪 太 家。 前往吊唁嘅各界人士纷纷接受病毒检测。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上昼10点，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喺马尼拉嘅东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而向吕宋海峡，同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喺现港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65点，升579点，成交金额76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0点，升9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16.5，系啱啱跳出617蚊，升28.5。阿里巴巴292.6，升15.4；美团点美团320.2，升6.4；小米集团24蚊，升5仙；吉利汽车20.55，升8.7；中芯国际23.5，升2；港交所379.4，升7.8；京东集团351.2，升21.2；比亚迪股份182.1，升12.1；盈富基金25.62，升6.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4，英镑10.058，瑞士法郎8.51，澳元5.56，加元5.898，新西兰元5.2，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7.4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7。日经平均指数报23929点，升234点。港金现价报1762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11美元，卖出1908.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跟进，观塘到去油塘方向康宁道对开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的，现在车龙都是塞排到去德宝花园，就是观塘到去油塘方向康宁道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一段都仲是慢车的，现在龙尾就排到北角码头。在九龙

艾莎嚟 走啊， 接近我哋啊。 哦，系喎、啊，仲、有 個天鵝喺下邊咧，擁啊艾莎嚟上。 係啊， 我中意天鵝個名字多啲啦。艾莎嚟好普通真係，喺度食蛋糕啊有。 但係艾莎嚟咧，佢咧就話話最近咧就係星期六啊， 係 定星期日啦、 啊？星期六啊， 星期六啊，係咯、啊，好熟啊台長。 點解冇一個風球係會用啲人名嚟改嘅？ 唔係啊，即係有咗啦，幾個國家地區。 咪係咯，我就係諗起啊，如果你話用嗰啲， 做咩要用人名啫？咁即係佢打到嚟啊？ 唔係有啲真係用人名㗎。係 啊，又有我哋有用肉兔，我哋都有㗎。 嗰、 那 個唔係人名係嘛？ 嫦娥 friend 嚟 咯。肉婆都曾經係人名，肉兔就未見過。 OK， 翻到嚟而家咧就十一二點嘅，唔係十一點。 十一 点嘅十二分钟， 食紧 啦！我就会咁样学啲考苹果咁形容， 批评佢， 批评噶曾志豪头先咁样咧，混淆咗啲事实啦。 系啊，我混淆，唔系我系混淆时间啫。 系啦， 混淆时间啊！喂，讲开呢一个咧，考评局咧都公布翻咧，啱啱过去嘅呢一届DSE 咧嗰啲中文科嘅考试啊，佢哋嗰啲嘅情况咁通常都系咁噶啦，又会讲话啊啲考生咧又错喺边度啊，多数出错啲咩啊，有一啲咧就贻笑大方，有啲咧令你咧就更加系。捧腹大笑啊咁样， 跟住就话：哎呀，点解会咁错法啊？咁系啦。 但其实我都好想知咧，你系咪好多人都系犯呢种嘅错误咧？咁先叫做嗰、那个即系一个现象。如果你咧， 你系抽查觉得哇好离谱呢个，這個、 其中有一个咁嘅 case， 哇令你捧腹大笑咁。我 谂就多咯，可能 咁我就会觉得，如果一个 case 咁都 冇咁 佢应该都系佢应该都系多啊， 应该系整体都系多，佢先会攞出嚟去讲。 系啦系啦， 即系现象啦吓。 好啦，有啲咩现象咧？呢、這、一个嘅考试报告出咗啦，咁咧就话咧，文凭试入边咧考中国历史科考生咧就出现咗一个咧系混淆咗史实啊，唔系时间啦，系史实嘅情况。 系 有咧呢个形容咧叫将。将官理大，即系搞错晒， 系咯系咯， 将官理大搞错晒啦，搞错啲咩咧？ 系啦，搞成点咧？ 其实咧，俾我都会搞错， 真系 咩 啊？ 咩 啊？ 咩意思啊？ 司马光同司马迁啦、 啊，哦，呢、這个争好远， 系，但我想话咧，嗰、那个。 边个先边个后啊？ 细细个咧， 边个先边个后？ 我已经唔记得边个先边个后啦。我就想问，我就谂起啊，细细个成日玩游戏跳咗落个瓮缸里边， 系啦，嗰个边个啊？ 系边个咧？ 系啦， 系咪啊？都系司马光、啊， 司马光打水缸， 系啊， 系咯、 啊，好记啊，咁样 系啊，宋朝嘅 系啊， 咁所以司马迁就早过佢嘅。 司马迁就系 《史记》， 系啦，汉代嘅， 系啦，太史公。 咁亦都有另一个嘅混淆史实咧。就是讲话将这个呢晚清时期的妇女革命运动呢就同呢这个抗战时期呢、 哦、 有宋家王朝的、即是宋氏三姊妹。 姊妹 是是是是 那个历史呢捞乱了。 哦咁都有得捞乱㗎。 咁都捞乱了。 是。 是啦。 即是说他可能答问题的时候他引述一些、行为啊或者可能他说这个影响啊。 举个例。 是啦原来举个例呢。 举错了宋朝又变了。 不是宋朝、他又找了去到宋家宋庆龄他们那些那样。 是啦、哦、就以为是晚清那样。 是啦是啦。 啊咁另外呢如果俾我呢我会可能错得仲离谱啊。 是。 共和国时期啊。有何香凝加入人大政协， 哦，佢写咗余香凝。 嗱呢个咧，如果俾我啊，程振鹏就可能会写咗余香凝啦。 突然间嗰啲咧， 就系捞乱咗，即系又系同啲宋氏三姐妹啊嗰啲时空错乱咁样。 OK， 系啦，咁啊主要都系讲呢一啲咁样嘅情况啦。 有一个好笑啊，佢讲历史咧，你记唔记得以前有考过咧？即系成日都咁讲，佢就话。嗱，咁咧呢一个汉高祖咧之后咧，佢就有文景二帝，佢哋咧就实行呢个无为而治。 哦，系啊， 系啦， 系咪写错字啊？ 系啦，写错，好容易写错， 写无为啊，系嘛？ 写咗无为啦， 无为啦，系 啦。本来就系因为个为啊，系咪？ 系啦，咁而家佢就写咗咧无无为为啊，即系你本来话佢咧即系 佢字佢音啱嘅，佢错字啫。 其实佢嗰个理想系更高， 系我都觉得系。 即系可能对个考生嚟讲，无谓而至，同无谓冇嘢做，系咪差唔多咧？亦都系嗰个意思啊，即系都冇 境界更高啊。 系啦，做嚟都无谓啦，咁样可能系咁咧。 几无谓咧？ 系啦，呢件事，所以佢就哦，唔系你写错咗，写错咗你无谓而至。 咁我哋有啲叫做考生又系嗰啲错别字咧。 有啲咩举例啊？ 好啦好啦，我哋而家不如考下两位啦吓，系好彩我啱啱望到，要咪嚟考翻转头咧，我零分噶啦。 好啊好啊 好 啊。 好，中指嘅中字。 哦。 使咩钟啊？ 你讲手指定咩啊？ 中指啊，唔系啊，即系 做人嘅中 指。 祖宗个钟 系啊。 系啊。跟住 咁可以寫錯咩？ 系啦， 中間個字咯， 佢就寫咗中心個鐘， 中心個鐘， 系啦系啦。我撇除個撇字， 剔手邊啦啩，好驚啊！而家俾佢咁，心都嚟一嚟啦。 系啦系啦，咁佢 剔手邊個閉咯， 啱啦，系啦，佢就俾我寫咗個閉字，佢冇寫剔手邊咯。 我會寫咗咧，一係就撤離。个词 切碎系啦， 系啊，嗰啲字系会有混淆。 咁嗰个动作就唔同噶咯，撇将就变咗切将，就成忽切噶咯，真系。 即系会写错嗰个字。 好，踊跃踊跃， 踊跃足字边咯。 系啊， 系啦，佢就写勇咯，勇敢个勇，即系冇咗足字。 哦，即系净系哦，可能佢觉得做人踊跃一定要勇敢先。 系啦，唔勇点勇咧？ 系啦，冇错。但系觉得个勇字佢冇嗰个只脚行咧，佢行唔到出去。 系啦，佢真系心想同埋个行动系咪啊？ 系啦系啦。 好好，诶呢个叫做渔利。 渔利系咩渔利啊？ 渔利即系钓鱼嘅渔利啊！ 哦，鱼就 系 鱼啦， 鱼字边做 个利系咪鱼字边啊？ 啊，个利就系咩啊？ 个 利 嗰 条 利系 做咩噶？ 食字边 系啦，食再加耳仔， 耳啊，食 耳 啊。 咁我又错咗啦，零分啦，我又。 哦，系啦系啦，好。诶，咁就跟住诶谜题，即系系啦。 言字边啊？ 谜题啊，即系话一啲题目 谜语咯， 谜语个谜咯， 系咯。 咁点写啊？ 言字边做谜 嘅？喊啦，但系佢就写咗就咁冇言字边 个谜路啫， 即系冇咗一 呢 个 真系 几 容易会错啊！如果佢快写嘅时候咧，系咪？ 系啊，咁啊，仲有呢个叫墨守成规， 系 好好啊！你读得 系啦，墨守成规， 系 墨水个墨啊， 墨水个墨咯， 啱啊。跟住咧， 防守个守咯， 系啦， 其实全靠你读得啱咋。 点解咁讲啊？ 如果唔系会点咗咩啊？ 因为阿桂花田好刻意咁读墨守成规啊嘛， 系墨守， 咁我就会谂到系墨水。 如果唔系，你会以为小墨个墨， 又或者 着墨个墨， 系啊，第二啲咯。 OK， 好，唔系佢嗰两字冇错， 咁佢写错边个？ 错咗个成字。 哦，佢唔系写成龙个成， 吓咁写乜嘢？ 佢写咗一条绳嘅绳， 哦，墨守成规， 系啦，即系一条系啦， 咁多， 佢竟然唔写简单个成功个成字， 系走佢写咗 成功 个成之于法， 系咯，本来嗰个成啊嘛，系啊， 佢就写咗成之于法个成咯，系啦，反反而复杂咗，系啊， 哦，究竟呢啲系咪好多人都系错呢几个字？ 唔系，我见到咧，眼见佢哋咧少咗啲部首啊， 系 即系头先，譬如足字部又冇咗啊，跟住色手边又冇咗啊，言字边又冇咗啊，咁样咯，即系 错别字咯。 即系错别字都好紧要，系啊，会有啲咁样咯。 但我中意佢嗰啲作文题目咯， 请举例。 系啊系啊， 作文题目。 作文题目系啲咩咧？ 喂，我哋试下玩啦。 系咪微 笑？系啊，微笑嗰个几好笑啊，嗰个真系微笑应对。佢话应该自己作个文章啦，咁样咁啊，叫大家理解下。嗱，你好难话佢唔啱噶。佢话嗰个同学。 有一个就被点 highlight 咗出嚟， 好惨啊！佢 用咗男女分手啊！ 唔系嗱，我各有一个喎。嗱，你讲你嗰个男女分手啊？ 系啊， 你嗰个点样噶？ 男女分手了系代表用呢一造句嘅时候咧，话微笑应对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佢就用咗咧分手嘅时候咧，男女之间咧嗰个情嗰个 感 情啊，亦都可以系用呢一个咁样。 咁又冇，应该冇问题啊。 诶，其实我觉得。O K 啊呢个 咁多大踩大闹咩？可能佢系 好潇洒 啦， 系 啊，未先 我又唔觉得佢咁差喎。 我文青啊呢个 系啊，但我哋见到呢个就好系好笑啲嘅。老师嗰个我让你见到添，佢话有个学生咧写嘅时候咧，佢就咁举例嘅，面对师长嘅惩罚，微笑应对。能够与人有礼貌、知错能改的感觉， 但是这个改簿 合不合理合不合理 改卷那个呢就不是这样 讲。改簿说有没有搞错他说有没有搞错 他觉得你很轻佻。 喂呀、啊、那就是要喊晒了。 不是不是 对不住是我错是我不受教老师你没错那要这样。 你可以调转想一下的你又闹常态地又闹阿华。跟住阿华对住你嘅时候， 微笑 微笑以对， 即系等于曾志豪， 你成日都系咁，佢啊，阿德就成日对住 Winnie 都系咁，吓老婆，系啊，唔好意思啊，系今日又迟咗， 系啦， 翻嚟都系 sorry， 都系微笑应对， 你谂下啦，微笑应对，今日佢就话啦，你会令老师觉得咧，你有乜理由嘴角向上咧，系予人一种咧，知错不改嘅态度， 系啦 呢种感觉， 系啦嗱，你谂下你个细路如果同你讲，诶妈咪，我今日迟咗翻嚟啊， 微笑啊，系真系好轻。微嘅咩？系， 但你俾人闹、啊，微笑应对、啊。 咁你可以， 你肯定再我嗱调转，你真系嬲多两钱噶。如果你、那个， 我谂到一个人物啊，微笑以对咧，最多咧喺我哋电台出现嗰个咧，其实系阿梁学熙阿天神咧，佢成日俾人话完咧，其实佢好委屈咁咧，就会微笑点头唔出声嘅。 系啊，可以点啊？系、咯。 咁你有冇嗱？好啦，你话俾我听。 咁你觉得佢有冇后悔？ 你有冇一种佢明白错嘅？感觉啊， 咁咧，如果佢咁样对我咧，作为一个反应嘅话咧，我系唔会再闹佢噶啦。 系， 因为但你系感觉佢系赖皮啊， 系啊， 你觉得佢有问题啊，定点啊？ 系啊， 我觉得佢食咗我一啖气噶啦。 系咯，嗱，所以我都 我唔会再去责难佢咯。 我反而觉得呢个学生佢更高层次嘅，即系去到面对社会嗰啲老板啊， 吞咗佢。 系啊， 唔啱啊嘛，人哋话你要表示歉疚啊嘛。你而家只系硬食啫，你而家就OK 得啦，你闹得好，我唔发嬲， 又或者 但我唔认错咯， 亦都可以话咧呢一条题反映翻俾考评局或者系出题嘅人知， 新一代 太多争拗点啦，不能够作准啊， 或者系新一代，原来佢就系用呢种方法咧。 嗱，譬如当举个例，如果我改卷，我就俾剔佢咯，但如果其他人俾卷咧，就打大扣分。 我就会睇下佢。解释得好的就俾分佢咯。 咁我会同佢讲，系咯，歌神都话噶嘛。 继续微笑。将往事忘不了，纵使惊恐困惑停不了，纵使心中满寂寥，带着微笑，珍惜此刻有艳阳高照。珍惜此刻你仍然心跳，也可呼吸与呼叫。微妙人生，没有大不了，处辛苦月也轻笑。你会发觉重要事，完善了事。将往事忘不了，纵使惊恐困惑停不了，纵使心中满寂寥，带着微笑，珍惜此刻有艳阳高照，珍惜此刻你仍然心跳，也可呼吸与呼叫，微妙人生。有大不了，处辛苦月也轻笑，你会发觉重要事，原是渺小，继续微笑，抹干心中眼泪回心笑，感激天主爱路长关照，痛苦终不归寂寥，着微笑，几多辛酸也仍然欢笑。上帝创造宇宙何骄傲，冥冥中一切有分晓。继续微笑，继续微笑，继续微笑。 咪，我可不可以恋爱啊？ 你够十八岁未？ 够。 咁你有冇证书啊？ 有。 你有冇接受过训练？ 都有、啊。 咁你就可以同搬土机、推土机、压实机恋爱啦。 吓、啊，点解我要同啲机械恋爱啊？ 阿女啊，而家搵嘢做好难噶啦，你一定要爱上你嘅工作，爱上你嗰啲搵食工具，咁先可以长久噶嘛。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大家开工时就安全又愉快。我是 Bella 林永彤。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许冠杰继续微笑。 我跟住落嚟想请你哋大笑，因为咧，喂，你有听过阿拉丁神灯噶啦？ 有啊！ 搓佢个壶，跟住先 搓佢个壶， 咪搓佢个壶咯，冇错。 你神灯， 点解你好似闹紧人咁样嘅？ 冇啊，我 即系你同扶阿婆过马路嗰句有咩分别咧？ 食你个壶啦， 咁个壶系佢。 搓个壶系咩意思啊？ 阿拉丁神灯呢个故仔佢发生嘅背景，你有冇印象系边个地方啊？ 卡通片啊，印度 系啦，印度冇错。喺现实中咧，真系喺印度咧，有人发现一个神灯、 啊。哇！ 佢仲将呢个神灯咧， 神油定神灯啊？ 神油就冇咁值钱应该。 咩冇咁值钱？都话 要搓 噶，系啊， 32万、啊、 都会出嚟噶、啊， 32万、 啊，系咪印度钱啊？ 唔系啊，港纸啦，折换咗做港纸。 32万啊， 系啦，32万其实即系300多万卢比啊，喺、印度、就话咧，有一眼神灯喺印度嗰度，咁有一个医生咧，佢系医生嚟嘅，即系有学问嘅人啦，喺印度做医生嘅。 未必噶，有啲阿黄阿绿嗰啲又唔系啦。 好啦，咁我就唔讨论啦。咁啊，总之喺印度有个医生咧，就用咗咧系300多万卢比啊，即系32万港纸咧，就做订金咧，就系要买呢一个嘅神灯。咁买咗啦，买咗翻嚟之后咧，佢捽极咧。 我肯定是神油咧，你讲到咁样， 茶油 仲要捽、啊，大佬， 我都系神经，32万买咁嘢翻嚟， 三穿一神，然 后冇阿拉丁出嚟嘅。 你真系你睇清楚， 佢 先 至话佢神 经。你睇清楚，系咪真系广告嚟噶？ 唔系、 啊，神油广告嚟噶。 点？ 佢 话 你搓到，佢话你搓到个巨人走出嚟啊！ 个医生有样睇啊， 即系晕巡咯。 咁佢点讲啊？佢点样话佢自有信咗有阿拉丁神灯？ 嗰嚿神灯喺边度睇到？佢买翻嚟啊？ 其 实 系一个骗徒， 骗徒 系啦。有咧，有两个骗徒咧，不断咧 就叫阿拉丁， 就向呢个医生咧洗脑，就话嘅咧，哇！呢、這个神灯真系好 犀利，好 劲，又帮佢带嚟咗咩财富啊、健康啊、好运咁样。 同埋咧，唔使用你嘅医术咧，啲病人一掂咧，佢就会好翻。 佢嘅骗局系咪话真系捽到个巨人出嚟先？ 佢直头讲呢一个就系 传说中阿拉丁神 灯，系阿拉丁度，阿拉丁神灯。咁咧就结果呢一个骗徒真系成功呃咗呢个医生咧，就俾咗300多万嗰啲印度 卢比 啦， 系啦。 哇！但系佢又真系信，真系捉。 头先彭姐你讲咗句，佢一个医生，即系佢好有学历啦，好有学问啦，但系佢咧俾人受骗，俾人呃。 嗱，印度嗰啲骗徒真系好犀利啊！佢有冇喺买呢盏神灯嘅时候咧，好似一般消费者咁样望一望，唔系望一望个底。花咗喎，咁点啊？可唔可以攞个身啊？有啊， 望一望个底有未然之乜嘢？ 可唔可以攞个身啊？哦，同事入仓啊，系啦，又攞只阿拉丁神灯出嚟， 第二只啊，64万啦。 咁我哋下次不如试下买第啲啊？你要唔要买七龙珠啊？逐粒龙珠赚多啲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大选重点紧票，两位候选人争持激烈，焦点落在几个关键摇摆州的结果。美联社推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再下一成，在密歇根州胜出，全取16张选举人票，累积264张，仲差6张即可达到入主白宫的门槛。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暂时有214张选举人票。根据美联社推算，拜登早前亦都赢得威斯康星州，取得10张选举人票。 特朗普陣營分別在三個州入禀法院，要求暫停密歇根和賓夕法尼亞州的點票工作，並入禀佐治亞州法院，要求法庭妥善保管在投票日晚上七點後收到的選票。另外，特朗普陣營亦會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點票。在北京，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表示，好关注美国大选，选票仍在统计，结果尚未确定，但希望大选能够平稳顺利举行。骆玉成出席一个吹风会时说，中方一贯明确认为，虽然中美存在一些分歧，但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保持和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根本利益，亦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骆玉成期望美方新一届政府能够同中方双向而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两国有好多合作的地方，应该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沿正确轨道向前发展。美国国务院表示，深切关注港台编导蔡玉玲作为侦查报道新闻工作者被捕的事件。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布朗在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的社交专页贴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他们在香港的代理人必须停止冲击新闻自由。港台节目铿锵集编导蔡玉玲今个星期二被捕，警方指他涉嫌用车牌查册资料用于不符声明的用途，涉嫌作虚假陈述，触犯道路交通条例。警务处国家安全处的国安处举报热线启用，警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为便利市民提供和国家安全相关资料或举报，今日正式启用国安处举报热线，市民可以透过微信、电话短信或者电邮作出相关非紧急举报。警方表示，热线只接收和国家安全相关情报，电话热线不会接听任何来电，不設回覆，亦不會透過熱線索取市民個人資料，不會向第三方披露所有收集的資料，將會嚴格按照私隱條例處理。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乾燥，週末期間雲量較多，風勢頗大。依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44点，升658点，成交金额877.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06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8点，升159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20元，升31.5；阿里巴巴292.2，升15元；美团320.6，升6.8。小米集团23.95冇起跌，吉利汽车20.9升1.2，中芯国际23.7升0.4，港交所379.4升7.8，比亚迪股份188.3升18.3，京东集团352.6升22.6，中国平安82元升1.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5，日元104.31，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5，人民币6.651，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日经平均指数报24,002点，升307点。港金现价报17,65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76美元，卖出1,908.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就慢车，龙尾在浸会桥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狮隧入口沙田、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 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啦，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示同道路标记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张才俊 Ison， 嚟自宣道会陈珠素华纪念中学的中六学生。这两年来我都参加过不同大大小小的科技科学比赛，而刚刚过去的八月，我和我的团队黄乐谦、方家豪参加了香港学生科学比赛2020，并且很开心可以获得到高中组法文版冠军的。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已经增加到最多可借12个月薪金及租金或500万元，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 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11:30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啦！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2%啊！咁啊。豪雨录咧已经改咗几个礼拜，都要提下大家吓。 公 司夜市嘅豪雨录咧系由之前12点啊，而家改咗之后咧系变咗11:30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有嘅，大家唔使担心吓。豪雨录， 而家开始啦。豪雨录，失败的 man。 搞不清楚要赚多少钱才会满足。 是啊，昨天其实是小弟的大仔生日。我隔了一日先讲，即是不会被人家说有公器私用，是啊，所以我现在先跟他说，阿仔，你昨天生日啊，生日快乐。讲一下送了什么礼物给这一位小朋友。呢啲礼物咧，其实我谂啊，普天下嘅僆仔咧，呢一代咧都系好喜欢嘅，就系、是、超级英雄啊！啊，不过我买咗呢个礼物之后咧，就俾我啲 friend 话，似系你自己想要多啲，唔系有只阿仔过桥系嘛？啊，系冇错，我买咗一幅咧，好似人哋嗰啲蒙罗丽莎咁大幅嗰啲油画咧，咁但系嗰个油画全部都系吓。啊呢、這个 Marvel 里边啲超级英雄嚟噶，齐晒噶，卡通人物啊，应有尽有噶，大部分人啊我都唔识添噶，所以呢幅画咧买完之后咧，我都喺度觉得，好似一本百科全书咁样啊，得闲可以对照一下，呢、這个打边个咧吓？乜？但我有原因嘅，即系我唔系因为自己中意，因为我细路好中意呢啲超级英雄，但正如我所讲。呢一代啲僆仔个个都中意噶啦，咁啊谂住买呢幅画咧，挂喺度，咁啊等佢得闲无事就可以望住啲画，咁啊可能等佢自己可以幻想一下，幻想一下，幻想一下啲咩咧吓？我一定要赞一赞卖呢幅画俾我个 sales， 如果你而家听到嘅话咧，恭喜你啊！我想话你嘅销售手法系好成功嘅。首先佢个样啊，固然系漂亮可人啦，系啊呢一位女售货员吓，咁啊呢个唔系重点嚟嘅，重点系咧佢好懂得咧顾客咧想买呢啲货物嘅心情啊。当我望住呢幅画，喂都几百蚊噶，咁你望住都有啲犹豫啊嘛。佢又同我讲，佢话先生，你知唔知咧买呢幅画咧仲有啲咩用途啊？ 嗱，各位听众你可以想象下嗰幅画咧，你想象就有百几二百个咧超级英雄，就全部咧大集合，密密麻麻咧咁啊画咗喺幅画度，系啦，你大概想象到一个咁嘅情形，有咩用咧？请问你除咗挂喺度欣赏之外，仲有咩用咧？咦，我对面有位拍档想抢住举手啊！ 阿哥阿哥阿哥。你可以同你嘅仔亲子，就系、是、话大家斗快揾边个英雄人物，又或者你指示佢，哇！如果揾 Spiderman 喺边度同佢即系玩斗快斗时间呢个游戏。 好，我哋多谢呢一位不请自来嘅听众，系冇礼物嘅，因为你系答错咗嘅。我生得一表人才，佢点知道我买俾个仔嘅咧？可能佢以为我单身咧、啊，如果唔系佢点会咁殷勤咧？你系咪有病啊？系，对唔住，对唔住，呢排压力大啊！唔系，佢又同我讲话，先生，你知唔知咧？我哋试过有客人咧，佢失眠啊，佢买呢一幅画咧，系我嚟数人头啊，佢话嚟医佢嘅失眠。佢话有个客人啊，特登买咗之后啊，瞓唔着啊，夜晚喺度数啊，数完之后就瞓咗觉啦。咦，睇嚟我个样好攰下，佢觉得我有呢方面嘅需要。好人好者，点解我要买幅画翻去数下自己有冇失眠咧？唔系，但我明嘅，证明咧即系一物多用啊，同埋可能佢都好细心咧，关注到咧我哋呢啲打工仔咧精神压力好大啊。不太舒服，不想哭。主要咧就系我想买幅画翻嚟咧，就可以俾个僆仔望下咧。我想问佢就系、是，其实究竟你想做边个超级英雄咧吓？嗱，好多父母。你嘅僆仔都应该鍾意超级英雄嘅。其实你有冇问过佢最想做边个呢？嗱，平时呢佢哋会点答呢？可能佢最近睇緊边一套卡通，佢就鍾意边一个英雄。啱啱睇緊 Spider-Man, 佢就鍾意 Spider-Man。可能佢啱啱睇緊 Iron Man, 佢就鍾意扮嗰隻机械人。但係如果你真係认真全部列阵嘅话，究竟你想做边个超级英雄呢？嗱，我係觉得係有分别㗎喎。因为每个超级英雄都有唔同嘅能力啦，有唔同嘅性格啦，有唔同嘅本领特色啦。究竟你想做边一个呢？嗱，我觉得系直接可以反映出咧，即系佢嘅谂法嘅吓。譬如我个仔咧，佢而家仲系停留喺咧边个英雄最大力嘅呢一个取向上面咯。所以当佢拣做超级英雄嘅时候咧，佢一定会问我就系、是，爸爸。是六巨人犀利啲啊，定系孙悟空犀利啲啊？咁样，都仲系停留喺咧边个大力啲呢个层面上面嘅。咁如果我哋作为父母嘅，你想你啲僆仔做边个超级英雄咧？首先，我觉得所有小朋友佢最似嘅超级英雄，一定系六巨人啊，即系呢一个侯克啊。即系变形合衣啊！我唔知道中文用边个添，成日讲六巨人六巨人，因为点解咧？所有父母应该都体会到嘅。平时佢咪好乖咯，戴眼镜斯斯文文咯。佢一发癫啊，嗰啲僆仔啊，攞唔到玩具啊，买唔到嘢啊，或者突然间扭计咧，哇！佢就变成嗰个失控嘅六巨人，发癫，衫都扯烂晒啊！我谂所有父母一谂就谂到，你唔好做六巨人啊，唔该。咁你又想唔想佢做 Iron Man 呢？好多小朋友都鍾意做 Iron Man 㗎喎。嗱，大人自己鍾意做嘅，因为有钱㗎嘛，係咪先？咁你话如果你个小朋友做 Iron Man 嘅，都应该衣食无忧㗎喎。不过问题就係、是，咁佢係经过改造㗎嘛，係咪？佢理论上唔係一个人嚟㗎喎。佢仲要随时呢靠嗰、那个，即係话就话能源源源不断嘅嗰个机械核心啊，冚咗落去。咁你想唔想自己个僆仔半人半机械咁样咧？都系唔好做 Iron Man。最紧要就系、是，可能你会令到老豆好妒忌噶嘛？点解你身边咁多唔同嘅人行嚟行去噶啦？你信唔信咧？其实我谂最多父母咧，都系想佢个僆仔做边个咧？做 Spider-Man 系最好嘅。因为 Spider-Man 佢嘅外形系一个小朋友，都系十几岁。你睇下而家电影蜘蛛侠都系嗰啲 back to school 啊，仲系读紧书翻紧学。父母就唔想自己啲僆仔咧太快长大嘅。你问下桂花田啦，个仔啊毕咗业三年就四年啦，我谂佢都唔舍得佢毕业噶。 都是想咧，永远个形象都是最好都是一个学生啦。嗱，咁多芸芸超级英雄 Spider-Man， 起码符合咗呢一个条件先。嗱，第二系咩呢 s p i d e r m a n 最好嘅地方咧，就系佢系平时乖乖仔，遇到危难嘅时候咧就会帮人，但佢帮人咧，佢又会遮住自己嘅样嘅。呢个好符合我哋中国人嘅性格，做好事不留名。啲中国人父母咧最中意咧就系人哋赞自己嘅仔咧，哎呀陈师奶你个仔好叻啊，哎呀边系啊，你乞儿仔嚟嘅啫咁样。喂，你唔好睇少呢一个谦虚啊，其实某程度上咧就有少少似呢一啲超级英雄咧，就唔想俾人知道自己好威，唔想俾人知道自己好叻仔。你当我系一个普通人咁样嚟看待就得噶啦，但系你又会知道其实佢有呢种能力响树嘅。所以如果你唔做 Spider-Man 嘅，做超人啦，超人都系咁噶，要匿埋一个电话亭度变身，平时都系个普通人嚟噶，冇人知噶。最紧要系 Spider-Man 可以学识嗰一句嘛，力量越大，责任就越大。阿仔啊，你又大一岁啦，做父母嘅咁啊，梗希望你年纪越大，听话越多。系啊，你嘅责任都越大，功课都深咗好多啦，阿仔。 台通识六十秒。 今年在疫情影响底下，有情人要举行婚礼，真系困难重重。新郎有大小事情要处理，如果有一位好兄弟做伴郎，真系帮轻唔少噶。不过原来在古代，新郎通常都不会找自己的好朋友担任伴郎噶。西方的伴郎传统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代，当时有能力举办婚礼的人，通常都是富贵人家嚟噶。由于不少主人家都担心有人会加害新郎，所以专登请一个保镖扮演替身，担当伴郎，混淆视听。其实在中国古代亦都有类似的习俗噶，就是在婚礼当中，伴郎和伴娘分别会代表男女两家试食婚宴上面的食物和交换礼物，以示信任对方，防止被对方落毒嘅。 声音演绎，宾神。 二台通识六十秒。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啱啱你听过系范晓萱啊，失败的 man。 得啲都唔失败啊， 系咯， 几好啊， 几好啊， 系咯，一举两得 ，win-win situation 啊嘛。 Yeah， 好，补足啊，正诶，补足啊，钟小 B 咧，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多谢， 乖仔啦吓。好嗱，我同豪仔咧都好似，我哋都应该试过。 你唔好话我同你好似得唔得？ 诶，我冇继续讲落去啊，唔好似咩啫？ 咪就系咯，我着衫多过你噶。 虽然咧。你言下之意即系咩咧？ 你体格强健啊嘛！ 我只系冇件外套啫，系啊，我着短袖啫，你都着紧短袖。 系点咧？ 系啦，我哋都试过辞职，系咪？ 辞职。 辞职之前啊嘛，咁你之前打过工噶嘛？ 我冇喎、 啊。你有打过工咩冇啫？ 咁啊系，嗰啲叫离职啫，我都冇辞职嘅。即系好似嗰度劈炮唔捞咁样啦。 离职同辞职有咩分别咧？ 有啲唔同噶，离职咧就系、是、完咗咪走咯，辞职可能我唔捞啦。嬲猪嗰啲咁样 哦 ，OK 都有分别，即系完咗约就冇继续又续约，嗰啲叫离职， 系咯系咯， 咁啊自己哦明明系仲做紧嘅，系自己嬲猪唔做就要辞职，好 OK 好 系啊，我哋离职系啦， 好啦，我哋转个工啦， 中文莫大， 其实你简单啲讲，你我就转个工咪得啦，你无端讲辞职好似好大件事， 系因为我哋讲系真系讲辞工啊嘛，我呢个新闻 系。 辞工有冇见过啲咩嘅同事？ 辞工又归故你喎，要系啦， 系啊，有冇见过啲咩朋友咧？佢辞工咧，哇，真系好霸气， 好霸气嘅， 好霸气嘅，有冇？ 咁又冇乜， 好似个个都 好稳定嘅， 系啊，个个都好似好和平咁分手嘅嗬。 有，咪成日都系嗰个例子噶啦，我举例 都系 嗰 个， 我冇其他咯，真系，都系大家喺。 送散水饼嘅时候，一系就日豪啲，一系就 cheap 啲。 咁但系你喺间公司里面，你唔做啊，辞工嘅时候咧，总有啲原因噶嘛。 O K， 唔系听咧，网上面听人哋讲咧，呢个真系唔系自己经历，听人哋讲咧，最大嘅大忌系咩咧？就系佢系因为揾咗工而辞职啊嘛。咁所以咧，佢就会好巴闭咁样同人讲咧，就话：喂，我转咯，哎呀，嗰度真系。十几个月粮都唔知点算啫，系啦，一年出十几个月粮啫。喂，你努力啲咯，即系嗱，呢啲咯，系啦，即系呢啲你就会好乞人憎啊！即系咧，啲同事摆明系大家抹晒面噶啦， 递佢嘅都。 同埋有啲咧，嗰啲行业咧，如果系会属于咧，有阵时会带添人走嗰啲咧，嗱，最罩忌就呢啲。喂，你系咪过嚟啫？系啊，我走啦。系啦，嗱，呢啲咧即系对簿公堂都得噶。因为佢真系会觉得你倒佢米噶， 哦，系啊系啊，因为 做譬如你做地产保险嗰啲咧，即系保险啊冇得大唔大嘅，地产又啊成天人叫走啦， 唔止啊，酒楼厨房啦，你发型师都系啦，嗰啲客啊，嗰啲美容嗰啲都系噶， 酒楼厨房叫走个客， 唔系啊，我讲个我有逗号嘅。酒楼系讲紧成个厨房啊，或者系 成天人走噶， 梗系啦，经理带埋侍应啊，带埋嗰啲全菜啊，嗰啲一 team 人啦， 佢哋系 friend 嚟噶， 嗰啲一 team 人啦，跟住厨房里面咧，厨房里面头锅、摇锅、砧板啊，嗰啲 用开个砧板你要用佢噶， 系 咁啊，即系可以转用第二个 位啊，个厨房嗰个位啊， 原来咁，我有咁忠心噶， 嗰啲系会一 team 人噶， 咁发型师系咪真系会带埋佢个僆咁走噶？ 佢个僆啦，又或者佢啲客啦，咁都系噶嘛， 快餐店啦。 喂，好多都系贴人噶， 系你冇贴人啫嘛。里边炸薯条嗰个要跟住收银嗰个走咁样， 可能会 系咪噶？ 有啲人咧做工咧做得好唔满意嘅，我要辞工。哎呀，唔系好似头先阿豪仔所讲咧，我离职咁样。 OK 好啦。 咁有啲好和平分手嘅，但有啲真系反面噶嘛，真系好受气噶嘛。好喺美国， 系 沃尔玛大家识啦，系咪呢个超市沃尔玛？ 系 咁有个年轻女仔咧，佢系做咗一年工啦。佢真系顶唔住，即系顶唔住佢老板啦，顶唔住咧，即系嗰啲同事啦，咁啊辞职啦。咁你觉得佢用一啲咩方法话晒俾全世界听？我要离开呢间把鬼公司。 佢、应该系会着咗咧，百佳超市嘅套装， 就行入去， 就行入去，唔系收埋最后一日人，收埋最后一日人。收埋最后一日银，哇！即系向自己挑战啫。 你头先好话我啊， 系啦，收埋最后一日银， 系 啦，然后就好霸气咁话俾人听，喂，或者咁样， 我转场啊，我转场， 或者佢一路继续做嗰个收银，继续喺沃尔玛嗰度做，但每一次埋单结账嘅时候咧，同佢讲。听日可以试下嚟隔篱嗰间超市，系啦，我喺嗰度做， 我转咗去。 听日嚟嗰度有五折，系啊，听日嚟嗰度有印花。 咁唔得，全面都听到，因为嗰啲只系。 哦，咁你咪喺个喇叭度咯。你个超市有嗰啲咧，咚咚咚，系啦，成日都会唱噶嘛，嘟嘟嘟咁啊，佢喺个位度唱。各位亲爱嘅顾客，各位亲爱嘅顾客，系啦， 我而家听到嘅系。 系啦，你好，我系呢间超市嘅首席收银员。听日开始我就会去隔篱浮三色超市嗰度做仓务员，大家想要买货嘅可以嚟嗰度，而家欢迎，多谢。系 你头先咁样所讲嘅咧，你唔做到呢个叫辞职反面嗰个手段，你做快系啱嘅，都系攞个威嘅。 Fire，boss，you are fire，I'm quit，I'm quit now。 嗱，佢都系 quit 嘅，但系个 boss 都唔单止系咁样嘅，佢要唱衰佢老板，继续加油啊！佢真系拿住嗰个威咧， 系啊，即系将佢老板啲恶行讲晒出嚟。 佢唔做啦，佢要报复，佢真系好嬲， 大报复。 咁佢就拿住个真系嗌嗰个麦咧，佢就话：大家好，我系我唔记得咗佢叫咩名，佢好似叫 Karen 啦，美国呢个女人最好嘅，就叫 Karen 啦。 我系 Karen， 你好，我系呢间公司嘅员工，我叫 Karen。由于我老板实在太过不知所谓咧，个经理系一个叫种族主义者咧，我管理层咧态度咧系变态嘅，极差嘅。仲有嗰个体育部嘅 Jimmy 咧，收银嗰个 Joseph 咧，花园里面嘅 Larry 咧，佢全部都系变态嘅。希望咧佢哋咧向佢仔女说话嘅时候，同我即系讲紧同佢仔女讲嘢嘅时候，同我讲嘢一样咁样对佢哋。 哦， 好劲闹冇。 即系总之佢就系叫做大踢爆。 系啊， 仲要用公司嘅 PA system 嗰个广播系统嚟大踢爆。 闹完一餐之后咧，好，我闹完啦，我仲要感谢喺身边曾经帮过我嘅同事，有边个边个同边个啦，咁样系，我今日唔做啦，我走啦， 然后再加多句， 多谢各位， 不过提醒大家，今日营业时间都去到夜晚11点嘅，早啲嚟买啦，咁 好正，佢讲晒，佢跟住。 即系多谢各位继续光临多谢我唔做啦，拜拜咁样啵一声就收咗线。哇，佢净喺度，跟住咧就好型咁样咧行咗去，因为啲顾客咧，佢话点解突然间有人喺度讲嘢，喺度闹人啊？跟住就望住佢，跟住咧个个真系有拍手啊！ 拍手啊！ 系啊！ 但你知唔知个拍手代价系咩啊？ 拍手的代价就是他以后都冇得去沃尔玛嗰度买。 唔系呢个小事啦，唔系我话嗰个售货员啦，呢个收银员啦，第二间边个请佢啊？ 哦， 喂，你走还走啊？你唱衰人喎、啊！ 嗱， 大忌嚟噶。 你真系咧有谂埋后一 咁啊，梗系啦，哥，喂，你系嗰个浮仔，并边个地方啊？我哋今日学识咗 Candy 啊，仲边个敢请佢啊？我 系 超笑啊！哦，我哋救人啊，系啊，我真系唔敢请你、啊。 因为有人留言咧就话，喂，我好鼓励，即系好鼓舞啊，话你咧可以咁勇敢行出呢一步，嚟同你个老细咁样闹爆佢咁样。但你记住啊，下一份工你记住唔好揾佢，要写翻一张 reference letter 推荐信。 系啦，咩都系咯。 佢话你一定好难揾工喎、啊，咁样咯。 唔使，唔系，我觉得就算你佢而家出咗名啦，香港都识佢啦。 系 啊。 喂，如果你佢喺边个镇啊？ 喺美国镇，佢冇讲边个 镇。哇，真系你喺个是但一个镇度，佢咁出名，你话嗰个老细超市个主管，除非你对自己有百分百嘅信心咧，你系 我唔使再打呢个超市工嘅。 唔系，即系除非个老细啊，觉得我系唔会得罪个员工。 系。 喂，如果唔系。佢有咩不滿嘅？佢唔同我講，佢就咁嗌出嚟喎。 咁但係問題係，如果你係好人嘅，就唔會俾人鬧噶啦噃。 嗱，你話我聽，你係個老細， 同事噶喎。 你係個老細，你會覺得點樣？ 我係邊個老細、啊？ 你係另一間超市嘅老細。佢就嚟阿 Kevin 就嚟揾工啦， 系啦，嚟啦，阿老细啊， 你识我啦，我咪 Kevin 咯，香港， 我系前 Warner Helen 啦， 系啊，风骚发人都有讲我噶，我见你哋有请收银，你请唔请？ 咁我可能会同佢约翻三张先啦、 啊。你讲啊，想有咩要求啊？ 第一嗱嗱，嗰个麦咧就唔可以俾你乱用， 冇错，锁住佢先。 系啦，即系要俾啲同事知道嗰个麦系 Karen 系唔可以去用。 咪以后取消咗呢个系统， 系啦， 超市冇广播。 另外，我会觉得咁都要检讨下咯。 检讨下 嗱，因为佢真系有责任。 点解咁轻易俾佢攞到个麦？ 佢唔即系啲同事可能真系变态到咁样，令到佢做一年就已经，因为真系有呢咁嘅人噶嘛。咁你唔系有咁衰嘅上司，佢点会唔做啫？啱唔啱先？ 因为呢，点解我有呢个考虑咧？嗰啲以前嗰啲咩人力顾问嗰啲咧，咪成日都话大家见工嘅时候咧，要慎防对方问你一条问题。就是、 你點解唔做啊？ 除咗你點解唔做啦，又係啦，其實同一條問題嚟嘅，你可以話一啲話間接啲，點解你唔做啦？有啲直接啲就話。你點樣評價你喺上一份工呢老闆對你嘅表現啊，或者咁樣？ 咁咁咪咪 有㗎，因為佢其實佢係一個陷阱嚟嘅。佢話有啲員工咧就好老實，你一問我以前老細對我點咧，佢就話 信曬啦。 我想話以前真係好差，我以前老細咧咁樣鬧我啦，開會又蠻不講理啦，有時候加班啦咁樣。佢話咧原來呢啲咧會扣分㗎。 哦， 佢話喂。你 讲事实都唔得啊！ 唔系叫你讲老细坏话喎、 啊。哦，唔系喎，你问我咪答咯，我好、 啊、 直接答你、啊。 有啲原来佢话咧会唔中意。 真性情系唔得嘅。 系啊，唔系即系因为佢会从呢个地方就听得出，哇！你好难同老细夹 噶， 唔系好难同人夹。同埋你会即系周围同人讲你以前老细，特别系如果系嗰啲即系公司咧好细个行头咧。 哦， 你以前喺狮子银行啊，呢、這个就喺三角银行定唔知咩银行咧？咁佢咪哇，即系嗰个人都惊啊！佢我请你。原来你系咁容易同啲老细又有唔好嘅关 系 啦。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唔公平、啊。我作为一个咧，即系作为一个嘅员工咧，我真系系讲真心话 嘅 啫。 唔得噶，原来有时 因为我已经唔同上一间公司有关 系 啦。 佢觉得你周围唱啊，所以咧啲人教嘅时候咧，一系就讲唔好讲人哋，讲自己啫。譬如你话你对你喺上一间工作表现点啊？我觉得我要再努力啲融入啲工作环境咯，系啦，因为我谂我都要再努力啲学习。 摆明假说话咧， 唔系假，你讲得好听啲，即系你冇真系呻喺度真系唱就话咧，我同呢间搞唔掂啊咁样咧。不过可能一世代唔同。 我同你做唔到啊，真系 做唔到。 啲假说话好难讲出口。 咁你会唔会讲真说话？ 我会喺某程度上面我会讲。 即系人哋问你点解你需要我哋呢份工，即系真系好近屋企咧。 同埋我真系要顾家咧。 系我真系要顾家咧， 我会走嘅，你放心啊。 系啊，嗱，即系所以你小心啊。 大家要发脾气辞工嘅时候咧，都要谂清谂楚，谂埋自己后决咁点算啊嘛。 我哋将支麦交俾新闻部。 南中部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干燥，星期六稍后同星期日云量较多，下星期初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78点，升692点，成交金额95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6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8点，升159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20.5元，升32元；阿里巴巴293元，升15.8；美团322.6，升8.8；小米集团24.1，升0.5；吉利汽车20.9，升1.2；比亚迪股份187元，升17元；中芯国际23.75，升1.45；港交所379元，升7.4；京东集团355.2，升25.2；盈富基金25.72，升7.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5，英镑10.049，瑞士法郎8.512，澳元5.566，加元5.9，新西兰元5.201，欧元9.0991。每百日元对港元7.4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6。日经平均指数报14,003点，升307点。港金现价报17,65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96美元，卖出1,90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曾经慢线有交通意外嘅，咁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排到星河名居。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啦，去观塘方向彩虹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而家龙尾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律伦街一段是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将军澳道支路落返去观塘道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都是车多的。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一段是车多的。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唐人新村一段就回复正常，而大埔丁角路去回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发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大桂街。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清水湾道碧落斜西贡，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青山公路沙涌屯门，林锦公路加道理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张才俊 Ivan， 嚟自宣道会陈珠素华纪念中学的中六学生。这两年来我都参加过不同大大小小的科技科学比赛，而刚刚过去的八月，我和我的团队黄乐谦、方家豪参加了香港学生科学比赛2020，并且很开心可以获得到高中组法文版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长生不老其实一啲都唔过瘾嘅。 难克服到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得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短，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冬，也一种回暖。 事，求不记得便算。 安仔新歌之中的主角是一位不灭不死的人，见证着不同年代的兴衰之余，亦都不断经历身边心爱的人先行离开。这一首歌远如一部电影。 好好一刹就识穿你，前做百世亦是你。 作曲 Lester， 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何炳信。 如果得老天成全，唯一情人不再走远。 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陈建安《时光边缘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公诉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冇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哇！系冇对白噶。 奉扫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终于。 沙僧，你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二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 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60%。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啦。 好啦，好。可以讲埋个天气预测。 好啦，咁你讲快啲啊。 好痕啊，口。 三秒。 好，呢个本港地区今日同埋晚上嘅天气预测咧，天晴干燥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啦，听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星期六稍后同埋星期日咧云量较多，下个礼拜初咧天色好转、哦。 好完，叻咗啊，有进步啊， 真系三秒， 唔使啊， 唔使三秒。 三秒好耐啊！你知唔知啊？ 我退步過咩？ 三秒咁咪做進步咯，所以咪話你叻咯。嗱，我想話咧，嗱，而家咧即世界各地經濟環境咧，即冇一度地方咧可以咧置身之意外，即事外嘅，即個個都係有經濟 置身事外， 即都有經濟環境影響嘅， 係啦，受個疫情影響啦，最主要 係啦。咁但係你諗唔諗到喺印尼嘅巴厘島，佢哋都係啦，就冇辦法啦，因為好多家庭可能都係父母失業，咁但係都有學生噶嘛。咁佢哋啲细仔，你譬如我个仔，我都要交学费啊，系咪？咁但系如果我父母冇嘢做嘅话，咁个学生咁点搞咧？ 可唔可以？ 咁个学费点咧？你觉得学校可以点样去帮佢共度时间？有一个 win-win situation 嘅情况， 可唔可以酌情啊？ 冇得酌情。 或者父母去嗰间学校嗰度打工， 跟住就赚啲学费， 免费打工 OK 喎， 系 呢个得。 咁但系个学校又点样能够有咁嘅钱俾佢咧？ 唔系唔使钱啊，唔使人工咯。 唔系个哦， 你免费帮我打工， 咁、我就免费交学费 系啦。 好似换呢一个两餐一宿咁样。 啊嗱嗱，呢、這个方向系啱，但系佢又唔使出动于佢父母噶喎、 个细路去两餐一宿。 都唔需要，个细路可以继续去翻学嘅。 哦， 咁啊继续学嘢嘅，但系学费系照交嘅。 学费照交即系有钱啦、 啊，唔系嗱， 系咪啊？ 嗱，咁你谂下嗰个学费，头先你话用嗰啲嘢换一啲嘢、 哦，用时数系咪嗰啲咩？ 咩换咧？ 打工时数啊？ 学业成绩 我哋唔可以咁咩嘅。 咁老正啊？ 唔系我哋。 何业成绩好，其实 系咯，佢话太老正喎。 因为何业成绩我有鼓励性啊嘛。 如果唔要嘅话，我就谂衰嘢噶咯。 唔使谂衰嘢。 系咪要佢卖人啊？ 唔使 卖边一个人出嚟、 啊？ 卖啲人出嚟啊，系咯。即系你交嘅人头，我要多啲学生。你冇谂错。 唔系 卖人系嘛？ 唔系卖人，都唔系班人。 莫摸头啊！如果卖到， 系都系要有啲嘢换嘅。 换 嘅，因为佢都要营运噶嘛。佢系一间叫做旅游学校嚟嘅，好多有佢哋有啲旅游学校训练， 免费导游带人走， 哇，好危险 啊！真 系即系可能带个人喎、 啊。都唔系嘅，嗱佢哋咧有啲佢哋天然嘅嘢咧系可以咧免，即系因为佢唔需要佢用劳力嘅、 啊， 你明唔明啊？ 系咪按摩啊？ 唔使劳力啊，佢话 唔使劳力嘅，但系你都要做啲嘢嘅。咁就系咧喺佢屋企嗰度咧，就应该喺屋企或者屋企范围里面咧，都应该可以咧。 嗱，仲唔系嗰啲嘢系咪 啊？ 又唔使劳力，喺屋企又搞得掂，轻轻松松赚到学费。 唔系，佢要劳动嘅，佢要劳动嘅， 要劳动啊！ 佢要爬嘅， 咪就系啦，又要爬喎。 佢 要 多招式， 擒高擒低，你讲到。 佢要摘嘅， 仲要摘添。 椰子啊， 采摘荔枝都要。 香蕉定椰子啊？ 椰子 ，摘椰子。 系啊，佢哋咧俾学依间学校咧， 好多椰子树噶。 佢哋 周街都系咁， 系啊， 即系佢多到要揾特登揾个学生摘。 好盛产啩，我谂系印尼。咁咧，佢就话咧，佢话嗱，我哋都明学校明白嘅，啲家长咧而家咧就失业，冇嘢做。咁、但系我哋学校要营运，啲学生继续学习噶嘛。如果学校冇得营运嘅时候，咁啲学生学唔到嘢，咁大家都唔好啊，系咪先？ 咁恶性循环 系啦，系啦，系啦。咁于是乎咧，学校咧可谂到咁啊，大家。同学仔，你可以继续翻嚟，不过你翻嚟嘅时候，你麻烦摘啲椰子过嚟翻学校。 你想揾咩歌啊？ 头先有只歌，有只歌得一分23秒嘅啫。 咩歌？通识60秒都唔知啊，系咪？ 系咯， 你想揾啲日文歌添？ 支持一下啦，系啦，诶，继续听我讲下而家。 咁点啫？摘嗰个椰子， 咁 咧 跟住多事过去理埋啲嘢，咁咧佢咧就话啦，决定。叫所有学生，大家摘啲椰子翻嚟，就当交学费。 但系佢要得晒咁多椰子啊！ 啊嗱，嗱就系啦，点样可以做到 win-win situation 我知攞个椰子翻嚟，再攞上街卖，卖椰青，卖剩个椰青粒嚟做头壳剪头发，椰青 double cut。 仲要赚上赚可以啊！ 上赚， 我估嗰个生意系去到椰青水嘅啫。 嗱， 两个椰壳就可以罩住自己噶啦， 就可以做三点式泳衣啊！ 唔系可以做 headphone， 椰青当 headphone 系啊，正喂唔系啊， 香蕉做个咪，大家好，我系。 你想点啊？ 你系边个啊？你想 小心啲啊！你 开晚会， 新哥熟梅有听节目噶、 啊，小心啲啊！你 系新哥，系新哥。 嗱，佢啊真系啊，佢话咧椰子咧，除咗可以做椰子水啦，之余仲可以做椰子油啊！佢话咧，如果将啲椰子 又可以变椰浆， 系 椰浆饭、 椰浆饭， 系啦， 椰壳、椰奶、椰和。 所以椰子系一个咧。好多嘅叫可以再重可以再制造嘅系啦，咁所以咧佢哋话咧会收集大量嘅嗰个椰子咧，跟住咧佢加工咧做椰子油咧，佢卖咧，咁我咪有钱咯。 咁我家婆咧， 你唔好再喺度多事改曾志豪啊！你一间到你开诊所，我会继续 可以做椰子油。 我咪去买咯， 冇错啦。 系啦， 呢个 situation， 家婆咪帮阿家公查椰子 油 咯， 系啦， 都几好啊。 系啊， 一个椰子可以做到咁多嘢。咁佢平时咧，如果佢唔揾啲学生嘅时候，系个学校揾工人，唔系去放揾啲工人去摘啊？ 咩啊？ 佢如果唔揾学生做呢个所谓免费劳工之前咧， 点算啊？ 佢咪平时揾工人去摘嘅咧？ 咩系交学费噶嘛？咁而家工作时间 之前个椰子佢唔摘。咁啊， 保留之前系冇椰子噶， 咁唔关佢嘅事，因为人哋嘅旅游学校， okay， 即系话呢个学校佢就乘机就发多不才， 唔系发得不才，嗱你唔可以咁样讲佢，佢系因为学生咧啲家长咧交唔到学费，所以咧就叫佢哋咧啊，不如咁样啦，可以一举两得啊！ 我想问咧，咁其实系嗰个学校咧收集咗啲椰子之后，系应该系攞去俾 攞去制造商嗰度咯，去制造椰子油咯， 就唔系佢哋自己出学校嘅品牌嘅椰子油 啊，你会唔会又夸张？ 又唔使问得咁仔细嘅，冇嘅。 唔系如果咁都巴闭， 咁佢威啊！ 东华椰子油啊， 系啊， 系啊， 得唔得咧？ 系咯，即系咁讲 啊， 博爱都得，系咯。 係啊，今日佢同埋咧，佢話咧，仲如果啲學生摘唔到椰子，咁冇咁多椰子噶嘛。 有燕窩，印尼都多燕窩。 嗱，係啦，唔 係 佢 嗰度就係交大學學費嘅，貴好多。 佢有燕窩貴好多，就交大學學費。 係咪咁樣？ 第一個叫做咧，辣木葉啦，同埋咧積雪草咧，佢係呢兩種草葉咧。 friend 嚟喎，你真係對戀咁樣喎。 積雪草、 辣木葉， 同埋積雪草。 邊個辣啊？真係好辣。 好辣，新嚟嘅辣，係啦，辣木葉同埋咧積雪草咧，佢話呢兩種植物咧拎翻嚟都得。 哦， 即系你冇椰子就可以摘嗰啲啦。 哇！ 咁咧跟住我嚟做咩咧？ 系 做碱啊，番碱嘅碱 啊， 系啊，再嚟做草药碱啊。佢话 哇，草药碱 系啊，佢话非常之好喎、啊。 可能可以种埋用嚟做嗰啲草药包喎、啊。 其实佢又好笑喎、 啊啊， 可以辟味。 佢唔惊个学生咧摘摘，发觉其实使乜读书咧？我呢度 赚到 钱喎、 啊， 我做摘辣木叶加积雪草，再有椰子油， 啊啊、 已经赚到钱咯、啊。 所以唔系，所以其实咧就唔系啲学生去摘咯，佢系讲话啲父母冇嘢做嘛， 咪帮手咯，系啊。 咁不如父母去做咯，做呢、這、一个。如果唔系个学生。顾得去摘嗰啲嘢嚟都顾唔到做功课。 你一支工你同埋一家就算三口你摘得几多啫？人哋要大量噶嘛。 咁佢仲要系拣啲咧有天然地理环境资源帮助嗰啲学校，譬如咧海边嗰啲咧就可以落去捉鱼啦， 去巴厘岛 采珍珠啦咁样、 啊。 香港都可以，如果你去钻石山， 系啊，点 咧？我搵啲钻石翻 嚟。地铁站里面有好多。 你搵啲钻石， 有银色嘅钻石， 你搵到钻石噶嘛？你就可以代啲学费啦。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乐苦唱吧。电波起，阿丽达， 西城最怪。 晒全力发挥。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既然我哋而家咁有國際視野啦，我哋不如又講下咧呢一個， 知少少知啲咁大新聞全球噶嘛， 所以 就等於國際視野，咪咯， 算係啊，呢件你以為啦，有排啊玩到， 係咩？ 佢可以拖好耐噶嘛， 佢上訴啊嘛。 好啦，嗱，咁我哋不如又玩個遊戲啊，究竟有啲咩方法咧？係一個有趣嘅方法咧，可以去叫做推論到咧邊一個贏出呢個總統選舉咧？嗱，講明係有趣方法喎，即係 我知嘅，之前有八爪魚， 係啦，類似呢啲意思咧，嗱。如果你正統方法，梗係話咁啊咩睇民調啊，或者睇咩經濟數據，我哋唔玩呢啲。佢而家就話咧有啲另類嘅有趣嘅嘅、 哦、 數字，嘅方法，佢就話咧原來都能夠咧即係準確預測呢個名、哦。 已經有人提出咗啲有趣嘅方法啦。 有啲係之前已經講咗咧，就話其實呢個方法係可以 check 到㗎咁樣。嗱、 嗯， 其中一條橋咧就係話賣呢一個咧叫做特朗普同埋拜登嘅曲奇。 哦， 佢呢个咧我都听过啦，佢有上一届咧，佢哋都已经试过特登咧就做一个曲奇饼咧，冇乜特别嘅，就系呢个特朗普啦，同埋嗰啲名啊，佢就净系影个名出嚟， 即系唔系话个曲奇饼印咗佢嘅样添啊， 唔系， 都冇咁复杂。 咁咧佢就话啦，就纯粹摆喺度咧，有一个蓝色一个红色，睇下边个买得多啦。 系咪我先有冇唔公平嘅现象先？即系系咪大家都系咪大家都系制造一百盒先？即系嗰个数量啊， 唔系啊，佢系你买几多就做几多咯。咁佢话咧呢个销量咧就系可以我嚟判断，譬如话可能有人买五块特朗普，两块拜登嘅。 咁我想问咧，佢呢一个曲奇饼，佢想即系引申出嚟嘅解释系多啲人买系代表中意佢啊，定系唔中意佢？我可以话唔中意佢，我所以买咁多嚟嚼 佢 啊。 系啦系啦， 又好少嘅。 咩咩好少啊？嗰阵时嗰份日报啊出嗰时啊，咪好多人买。 嗰个好间，唔系嗰个直系抌咗 佢 啊嘛。 咁都要买啊，翻嚟 要食噶嘛。嗱，佢而家大部分咧，你只能够话佢都系上一届咧，佢话个预测系准嘅。 哦， 佢原来上 嘅 interpretation 就系 都多人买嗰个就中咯，系啊。 特朗普同 上一屆希拉里， 希拉里比較少啲嘅， 係啦咁。 我記得上，你呢個停頓位真係好啊！ 我冇錯㗎， 比人少一點票數。 你由形容詞就變咗動詞啊！ 我冇啊，真係少。 你想連擊啦，你嗰邊 嗱咁。 你做咩停啫？你停咪冇事啦，明明排姐讲紧嘢噶啦。 我见到有危险，我咪刹车咯。 但系佢一刹个位啊，好靓啊，令到我好，令我好清晰知道头先你发咗一个咩字啊。 即系话唔系，你系俾佢一停系令到你 confirm 咗。 系啊。我想話咧，上一屆嘅時候咧，我係記得有買過咧，係特朗普同希拉里嘅產品咧，係、 okay. 廁紙嚟嘅。 廁紙啊？ 係啊，就將阿特朗普個樣咧印喺廁紙，成卷廁紙咧。 係啊係啊，呢個有啊。咁所以佢話第一就用買呢個美國嘅政治曲奇餅啦，咁樣。咁佢第二個咧？ 咁今次咧，咁佢有冇又再賣啊？ 有冇人多買？ 有啊。佢而家 都係拜登多啲嘅。 佢開頭係話特朗普贏嘅，係啦。咁所以而家咧，啲人就話慘啦。呢个有趣嘅民调 就冇咗啦， 唔系，咁而家特朗普未输啊嘛， 都系， 而家就攞住啦，咁边个中咧？系啦，呢个第一， 最后一块饼究竟系买咩咧？咁 系啦系啦，咁然后第二招咧，原来就用佢哋美国人好中意玩嗰啲美式足球嗰啲 Super Bowl 咧， 系做咩啊？ 嘅其中一场比赛嚟定胜负， 吓， 系啊， 有其中一场可以 边队对边队啊？ 系啊，佢话咧，原来佢哋咧有一个惯例咧，就系话用华盛顿嘅美式足球队，即系佢哋各个州都有噶嘛，佢专门拣华盛顿， 系， 佢话咧就会喺美国大。美国大选前最后一场的主场比赛，去判断胜负咯， 咁 样。 咁同边队，即系同其他省 主场嘅应该，如果冇理解错咧，咁佢主场咧应该就系所谓嗰个当政者咯。咁佢话咧，呢一招结果咧， 都是特朗普赢， 诶、哎，又系、啊， 即系话华盛顿美式足球队在美国大选前最后一场主场比赛应该赢咗， 即系第二种嘅另类判决咧、 都 系 特朗普 赢， 系啦，第三种咧就是泰楷啦， 哦，点啊？ 斗身高。 咩叫身高、 哦、 身高咯，人人体有几高咯？ 哦，咁你彭仔咪输紧咯？ 我而家参选咩？ 唔系即系咁讲啊！你记住唔好参选添啊！ 咁如果佢嘅对手可能系阿黄天仪，咪冇事咯？ 如果唔系，如果我对手系马克飞咧，就赢紧， 咪系咯？ 咦，佢有目标员 啊？第三招测试咩？都系特朗普赢 哦。 系啊，仲有第四招就系嗰啲咩选前嘅搜寻嘅流量啊，嗰啲咧，似乎都系指向同一个结果，但系大选结果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本地源头不明个案。本港寻日新增三宗，累计确诊病例5348宗。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编导蔡玉玲日前被捕。被暫控兩項為取得道路交通條例下的證明書而作出虛假陳述罪，下星期二提堂。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聯同香港記者協會等多個傳媒工會同組織召開記者會，抗議警方以交通條例發傳票，但出動重案組上門拘捕，是高調拘捕記者，不合比例，質疑是無理打壓新聞自由，凌駕公眾利益。多個傳媒組織認為追查社會真相是傳媒天職，不少關乎重大公眾利益的報導都已透過查冊和查車牌揭露，要求當局在車輛登記冊申請表上必須加設新聞用途的選項，以保障傳媒實踐新聞自由、披露和公眾利益有關資訊的憲法權利。美国大选重点跟票，两位候选人争持激烈，焦点落在几个关键摇摆州的结果。美联社推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再下一城，在密歇根州胜出，全取16张选举人票，累积264张，仲差6张即可达到入主白宫的门槛。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暂时有214张选举人票。根据美联社推算，拜登早前亦都赢得威斯康星州，取得10张选举人票。特朗普陣營分別在三個州入禀法院，要求暫停密歇根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點票工作，並入禀佐治亞州法院，要求法院妥善保管在投票日晚上7點後收到的選票。另外，特朗普陣營亦會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點票。外交部宣布，國家主席習近平下星期二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俄羅斯舉辦的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副部長樂玉成在吹風會表示，是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後首次出席多邊峰會，他將提出深化各領域合作，加強一帶一路對接各國發展戰略和地區合作倡議，支持多邊主義、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並講述一系列倡議和主張，成員國領導人將批准多個領域的合作文件。陸玉成又說，在疫情影響下，上合組織要深化政治安全合作，涉及各國彼此核心利益問題，要加大相互支持，堅決反對外部勢力，以任何藉口干涉成員國內政，要採取共同行動，保障地區和平穩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干燥，星期六稍后同星期日云量较多，下星期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62点，升676点，成交金额96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6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8点，升159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18.5，升30蚊；阿里巴巴293蚊，升15.8；美团 322.68，小米集团24.05，升一毫。吉利汽车21.32，比亚迪股份187.3，升17.3，中芯国际23.65，升1.35，港交所379.4，升7.8，京东集团355.2，升25.2，盈富基金25.68，升6.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5，日元104.28，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4，人民币6.654，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67。日经平均指数报23,944点，升249点。港金现价报17,650，升1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81美元，卖出1,907.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喂，揾边位啊？啊，唔使啦，唔该。 你又收到电话骗案啊？ 定系美容广告啊？ 唔系啊，民意调查啊。 点解你咁衰唔帮人做啊？ 哎呀，小小市民做乜嘢啫？ 但我哋呢个大社会就系我哋啲小市民组成噶嘛，少你一个争好远噶。 其实民意调查科唔科学嘅咧？ 咁就要听实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周家俊、李慧贤、赵善恩主持嘅 《Step 上创实验室》， 到时见啦。 囡囡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囡囡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囡囡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妈咪，我可不可以恋爱啊？ 你够18岁未？ 够。 咁你有冇证书啊？ 有。 你有冇接受过训练？ 都有、啊。 咁你就可以同搬土机、推土机、压实机恋爱啦。 吓、啊，点解我要同啲机械恋爱啊？ 阿女啊，而家搵嘢做好难噶啦，你一定要爱上你嘅工作，爱上你嗰啲搵食工具，咁先可以长久噶嘛。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大家开工时就安全又愉快。我系 Bella 林永彤。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喂，嗱，今晚准时7:30喺我屋企啊！哇，你妹有甩底啊？做甩底 friend 都冇得做，我同你讲啊，系嘛？未同老婆讲，麻烦嘅。你 WhatsApp 佢咪得咯？你话要 OT 啊嘛，唔想我教啦系嘛？上次用过，咁你好多 OT 噶嘛，得啦真系。喂，总之你搞掂啦，今晚唔包机唔准走啊！话你听下，嗱，所以咧即系你 hello 唔好意思啊。 喂喂喂，讲住，有个靓女同我讲嘢，喂，记得今晚出现啊，冇收，冇迟下你吓。系，sorry 小姐，有咩可以帮到你咧吓？ Hello， 你好啊，我想找程主任，我是总公司派来的，我叫 Bella。 哦，你来这里找程主任的、啊、我就姓曾的，你可以叫我豪仔都可以的。嗯，你跟我过来这边吧，来过来过来。哎呀，你小心啊，差点跌了。哎呀，我扶住你先啦，系啦，小心先。哎呀，唔好客气啦。嗱，呢个位系你嘅。咁啊，程主任咧，佢就突然间有啲事出咗去，佢交代咗噶啦。佢叫我一定要贴身咁样睇住你，点样处理啲工作嘅。咁我呢度有几份最近我哋做开嗰啲 project， 咁啊，俾你望住先啦。你有冇嘢唔明啊？ 暂时冇，唔该你。 哦、我都系，我都冇嘢唔明啊。咁我哋可以倾第二啲计啦。唔系，我意思系你可以睇住啲 project 先啦。Hello Bella， 又系我啊，冇我咁啱过嚟睇下你想唔想饮杯奶茶啫，真系。 其实咧，我咁啱咧就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啊，不过会唔会阻住你做嘢啊？ 当然唔阻啦，你想落一羹糖定两羹糖啊？ 唔系啊，其实咧我系想问一下我哋工地咧会有边几款负荷物移动机械噶？搬土机啊、推土机、压实机、挖掘机、铲运机呢啲咧会唔会有噶？ 好好啊，你真係好好學啊，好少人一返工就已经係问咁多机器嘅问题。嗱，你讲嘅嗰啲复合物移动机械呢，我哋工地系全部都有㗎。嗱，因为呢通常要开山啦，填海嘅工地呢都系要用㗎。而我咁啱嘅呢方面系个专才嚟㗎，所以呢我就 Hello， 系 唔好意思，阻住你哋吓，系咪啊 ？Hello， 呢位系新同事，之前未见过你噶噃。 系啊 ，Hello， 你好啊，我系总公司派嚟，我叫 Bella， 几有礼貌。 Bella 佢系我哋老板个女，佢叫桂小姐，系。 系啊，钟先生，你都讲少咗句啊，乜咁陌生嘅咩？我哋 系啦， 啊系，我咧就系啊，除咗老板个女，即系太子女之外咧，亦都系钟先生嘅女朋友嚟嘅。 天气今日天气几好啊，真系。 你要讲清楚先得噶嘛，钟先生系咪？ 哦、 如果唔系咧，就有机会俾人乘虚而入，就唔系几好啦。嗯 ，OK， 啊明我啊，话是话，阿 Bella， 你有啲咩咁唔明嘅咧吓？其实我哋公司请人翻嚟系帮公司做嘢，咁你有咁多嘢唔明嘅话，咁点帮到我哋手咧吓？边个请你噶？边个部门啊？你话话俾听下。 总公司派佢嚟。 哦，唔好意思啊，桂、okay. 小姐，因为我啱啱嚟到咧，想问清楚少少，咁就谂住问下曾生咯。 其实我哋公司好大嘅，过百个同事嘅，咁点解你咁多个唔问就偏偏要问曾先生，仲要企得咁文埋咧吓？佢听唔到你讲嘢啦，系咪？ 系啊， 蛇撞龙噶，系咪啊？ 我赞耳聋啊！ 好似话咧，我知道如果使用复合物移动机械唔啱咧，会造成好多意外噶、 哦， 例如系成架复合物移动机械机身翻侧啦，连人带车跌落个坑度，撞伤附近做紧嘢嘅工友，严重啲仲压死人、哦。其实咁危险咧，咁使用嘅时候咧，有冇啲咩特别嘅安全守则要留意噶？ 啊，你年轻人咧真系咧，咁你话啲意外啊嘛，系咪？咁梗系避免意外发生啊，就梗系要喺工作嘅时候加倍小心留意啦，系咪？ 系咁，贵小姐 问嘅吓。 点样先可以做得够小心呢？点样可以做到呢？ 我哋真系好中意问问题嘅，喺个问题少女嚟 嘅。嗱就咁样嘅，嗱、 啊、 你谂下，喺而家咧呢一个咧真系吓知识爆棚嘅年代咧、 哦 okay ， 阿 Bella 仲有咁嘅求知欲咧系好事嚟嘅。 我咪都我有赞佢咯，赞呢个年轻人好中意问问题 啊， 代表佢就做事认真啦，唔会马虎啦，唔、会得过且过啦，咁啊咁 咪 好员工啦，系咪？嗱 Bella。即系我话你听，通常意外发生咧，都系因为同嗰啲机械嘅保养欠佳啦，工友对于安全措施又欠缺认识，又或者嗰啲操作员咧唔合资格咧就有关。 呢啲通通都唔会喺我公司度发生嘅。 咁但系唔合资格都去操作呢啲复合物移动机械咁大胆，但系法例规定，如果操作呢啲复合物移动机械嘅人士系一定要年满十八岁啦，同埋必须要接受过劳工处认可嘅训练课程，持有有效嘅证书先得噶。 真系答得好好啦！咁嗱、你又知唔知咧？既然有咁多种呢个复合物移动机械，系咪一张证书就可以代表晒所有嘅资格去控制晒所有嘅机械嘅咧？ 梗系唔得啦！ 好叻啊！ 因为每种机械咧嘅操作方法都唔同噶嘛，咁所以咧系需要接受唔同嘅训练，考取唔同嘅合资格证书噶嘛。 唔怪之你咁吸引曾先生同你倾咁多啦， 嗬？好似你咁咧、控制晒所有。有人的自由真的。 为什么曾先生有什么意见、 我心声来的你听不到的。Bella， 我又补充少少咁多啊。复合物移动机械那些负责人呢其实要确保由他指派操作机器的雇员呢是要获提供那一种机器所属种类的训练课程。是不是好深呢 是 啊。是不明啊嗱我唔好咁太大声我耳仔即係驚你受唔住我細細声读多一次俾你听。嗱如果呢雇主呢搵咗啲唔合资格嘅人士去操作呢啲复合物移动机械嘅话呢一经定罪啊好危险啊知唔知道最高啊罚50,000啊。 所以我哋公司係从来都冇被罚过嘅。 係啊因为 好严谨啊。 老板同雇员其实都有责任㗎嘛咁我做雇员嘅如果冇受过训练又冇证书就去操作呢啲复合物移动机械喎係好容易会因为操作不当产生意外㗎后果好严重㗎嘛。咁所以按照規例呢雇员如果冇合理嘅解释一经定罪啊最高可以罚款10,000㗎。 哇罚咁多钱啊哎呀 Bella 你驚唔驚啊我又见你手心都冇汗啊 真係而家 咁都睇到咩？曾先生， 唔係我隻手掂住咗佢隻手啦嘛，已經嗱 ，Bella， 你信我，工作上面嘅嘢，我相信你一定好快上手嘅，同我而家隻手一樣，都係好快上手啦，真係啊，係時候食 lunch 啦，嗱 ，Bella， 不如我哋去食飯啦，咁啊當係歡迎你啦，好唔好？真係嚇， 啊，不如 OK， 等等先嚇，當你約佢嘅時候，你冇問下我嘅 schedule， 今日我約咗做 facial， 你要請我去， 就係、是、你要做 facial 啊嘛，所以我咪唔可以同你一齊食飯咯 ，Bella， 我哋兩個自己去食得啦。 你喺我面前约其他女仔食饭， 唔系嘅，应该系话三个人一起食嘅意思啊，嗬，曾生。 啊，唔系佢得闲就梗系好啦，但系佢要做 facial 啊嘛，冇办法噶，真系。 仲有今晚我想行街啊，你都要陪我啊。 今晚唔好有限聚令啊， 两个人啫嘛，冇四个。 你上次行出街啲人认错咗你系三个人嚟噶，我哋已经犯咗法噶啦，以为 咁危险啊， 系咯，真系。不如听晚先陪你行街好唔好？ 咁你今晚去边度啊？ 我今晚咪阿 Bella 佢有好多嘢唔明啊嘛，我要陪你噶啦。 睇嚟我都系唔好阻住你哋两位啦。我咧咁啱约咗人食 lunch， 不如我走先啦，拜拜。 乖啦，呢个员工，好啦，下次再同你食饭吓。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大家开工时就安全又愉快。我系 Bella 林永彤。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的精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精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天再黑，风再急，身躯再细小，都不颤抖。贫或富，成就有未有，跌坐文化沙漠，携着梦想出走，不怕酸，不怕苦，窄路还是低谷下又倒抽，陪着你无惧穿，仍能仰望闪闪的星宿，每日脚步似真的太赶，请你谨记别要为失盼望，沿路会望见鲜花不觉已绽放，若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真实未曾掩盖，让我去放开改写日后未来，全资格悲哀，努力下去，愿意用时间去让种子得到悉心灌溉。天再黑，风再急，即使雾散，只捉紧你手。淋着雨，研究说着笑，要是怀有希望。从来未会将就，不怕等，不怕守，处后成熟一天，让做未走。如害怕谈论爱，仍然格外珍惜这好友。每日脚步似真的太赶，请你谨记别要为失盼望，沿路会望见鲜花不觉已绽放。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真实未曾掩盖，让我去放开改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悲哀，努力下去，愿意用时间去让种子都变花海，努力时无从预算结果，开心过，我唱我的歌，到未来回头定案最初，生命最爱是哪一个？ 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专属气质不会被人海掩盖。让我放开，改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被爱。努力下去，愿意用时间证实天空海阔多海。真爱，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快活人知，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啊，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好，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戏嘅、 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其实呢我都知道我是舐啡的，在飲食方面呢。 你终于肯承认了。 是啊，我有阵时为了即是不要嘥嘢呢，即我舐啡嗰方面呢就是为了不想嘥嘢呢。有啲食物呢就摆落雪柜里面呢、 哦、 我是諗住冇事嘅。 是。 是啦， 你经常性都是咁㗎。 是啦。 你记得我初初识你嘅时候，你邀请我去你屋企嘅时候，我发现你屋企里面过期嘅嘢系可以一年㗎。 哇，系冇错冇错。 我记到今天。 是啦。 所以。 你可以做这个雪柜里面的发现号啊。 因为我不是因为我 随时找到好东西、啊。 我是想找东西吃、但是无可奈何地找不到啫。 是啦，但最惨是什么 呢、 做什么呢， 我对于那样食物呢它几时会变坏呢，我就判断不到。 咁、连闻都闻不到啊。 是啦，有时候我判断不到。我那次呢我发现是什么来的呢，好像是啊，不是说买了那两支苹果汁。 是， 我咪同你哋讲咧，就话一支黄色，一支青苹果，唔知咩，唔佢冇呃我嘅，系真系好饮嘅。 系 苹果汁，佢又冇话要摆喺雪柜。 咁你睇自己睇说明噶嘛？ 原来真系会都会变坏噶咯。 有盖，梗系要摆雪柜啦。 系啦，跟住搞到我仲饮咗成樽。我发觉点解就唔系有啲唔同嘅？我话即系清心苹果真系唔同啲 嘅。自己帮佢揾解释。 系啦， 因为你又唔知道咧变坏嘅苹果汁系咩样，但系又好似又坏坏地，又好似同之前第一次饮唔同系咪？ 咁我问下啦，即系头嗰啲我就好明白知道唔得啦。 你由你大测试边啲摆边啲唔 系，因为新闻又有一单新闻出咗嚟嘅。 做咩啊？ 鱿鱼 又嚟啦！ 请问你高唔高危？ 鱿鱼系 即系如果你以 in general 咁计嘅话， 煮咗定未煮先？ 我望下先啊，你问得好仔细吓。 咁梗系 未煮。 未煮，佢系鱿鱼定鲜鱿啊？ 鱿鱼个头好尖嗰只，师兄。头尖嗰只啊？ 鲜鱿。 鲜鱿 ，OK。系啦。 未煮嘅。 未煮嘅。 梗系要，唔系除咗摆。 佢摆咗落雪柜。 要摆埋冰箱。 佢有冇写冰箱咧？ 因为要摆冰箱先可以啦。如果你摆上格咧，都唔掂到。 佢就净系话放在雪柜，我当佢诶，咁、可能系。咁好啦。 好啊，做咩？ 摆落雪柜，我想问一下。 好啊。 如果佢真系唔系摆喺冰箱，净系摆喺雪柜嘅话，有啲咩问题 咧？会变坏咯。 变坏到点咧？ 变坏到更黑咯，系咪？ 嗱， 我唔知道，会变硬。 佢而家咁样， 佢原本软噶嘛，系咪？ 佢话咁样，佢话咧， 系 啊，雪咗变硬。 咁即系 佢个肚变硬啊！而家佢话咧， 因为佢中间有啲 gel 型嘅嘢，因为如果你冇汤嘅话， 你净系 gel 啊少少。 哦， 而家个身就 gel 咗。佢而家系发生咩事咧？嗱，即系我头先即刻将呢单新闻 send 咗俾我老婆啦、 哦。 各位听众你自己留意一下啦，有冇买呢个鲜鱿？ 系。 佢话咧，内地有一个男仔咧。就食咗摆咗落雪柜6日嘅鲜鱿， 擺一六咁 六日其實唔難擺咁耐啊。 嗱，我想話喎， 但係我就唔知係咪你嗰個分別冰格同埋普通嘅， 即 係 普通格， 普通凍格啫，只係 普通凍格咧。凍格就真係已經唔得啦，冰櫃咧你都仲可以，即係雪櫃，即係講緊冰箱啊，冰箱就你就可以咧，六日都勉強嘅。其實你唔好諗住咧擺啲喺冰箱咧，啲嘢唔壞喎，係會壞。係 啊，我之前真係有呢種諗法嘅，諗住真係好耐都得嘅。係 啦，唔係樣 嘢。我幾時我發覺唔掂咧？譬如我買 咗，攞咗出嚟之後，點解就壞咗喎？ 譬如我買兩個包咧，擺落去咧，我發覺哇，佢硬到咧。真的好像你没有 full mask 咁样咯。哇真的呢又干又裂啦真的硬崩崩咁样。哇哇喂又唔掂喎喂。 定係呢个人打个 Botox 咁样。 係啦咁但係佢呢个大件事啊佢就食咗会有啲咩后果呢 我死啦可能嗰啲毒更加劲系咪啊 真 系 有 毒。即除咗呢佢可能都容易我諗佢应该煮得到呢都摆得落口嘅。 係。 但係嗰个毒性系咪摆喺里 面。好严重啊呢、這个真系唔对路啊。嗱即我话俾大家听食完之后呢佢话呢个男仔食完之后呢肚痛啦，嚴重腹瀉啦，屙血出嚟啦，最後咧佢送入醫院嘅時候咧，佢話你食咗呢啲別唔係有，佢死唔去， 哦、 但係好嚴重，點解咧？佢就話你可能患咗咧溶血尿毒綜合症。佢話咧，你有一半機會咧，因為食完呢一隻魷魚之後咧， 就變咗唔得魷魚， 係慢性腎衰竭啊！ 我最想話佢變咗魷魚嘅嘢， 仲講你係咪先？我已經長你嘴啦，已經 我病名都講埋出嚟啦，已經真係啊，長你嘴。 腎衰竭就會去到 係啊！佢話呢個病咧，有機會咧，令到佢可能嚇、啊、終身要洗腎添啊！我呢次我見到，我覺得我實在係崩潰啊！ 咁嚴重， 即係你話如果我食錯嘢，然後肚屙一嘢嘅話咧 ，OK， 佢走曬毒啦， 我就自己承受一次，我都覺得即係哎呀冇辦法啦。喂，唔係嘛？你搞到要終身洗腎，可能會咁樣喎、 啊。係咪個別例子就？ 唔係當然係個別例子，但係 佢嗰只先友係咪有事㗎？本身 佢話因為咧，你食咗呢一個誒， 因為嗰一次嗰個血嗰、那個 溶血尿毒綜合症啊， 溶血 尿 毒 綜合症啊，佢話因為咧男童極有可能食咗呢個過期變壞嘅魷魚，所以生病啦。佢話咧雖然佢而家好翻，但係咧。未来两至四周咧好重要，因为咧如果处理得唔好咧，真系就有一半机会咧 就要洗肾啊， 就变慢性肾炎同埋咧肾衰竭，同埋可能会终身洗肾咁样。咁而家就即系癫咗啦，因为咧嗱，即系我哋除咗你真系要祝佢好运，希望佢可以大步揽过呢个病咧。咁大家要互相提醒，即系我呢啲舐啡嘅人，我谂唔少嘅。即系你冇谂过，你摆个食物喺度咧，摆得唔够保存，所谓妥当。竟然有咁大嘅嗰个变坏危机喎！ 唔系啊，学你话斋咧，嗰、那个叫食错嘢可以食到终身要洗肾，嗰系严重喎！ 嗱、 啊，系咪嗰阵先有噶咋？净系 唔系我谂， 定系其他？ 其实嗰只海产可能特别容易添啊！ 系咯系咯。 嗱，我记得咧，之前有一个习惯我戒咗噶啦，就系、是、隔夜菜。 哦，隔夜菜一早已经唔好食噶啦。 系啊， 我 系 做咗咁多年风头火石，成日讲紧咩亚硝酸盐啊，会致癌。 系啊， 你食咗啲癌病落去个肚度啊。 呢个我系近呢个几月我先至咧，终于戒甩咗，因为真系好嘥啊嘛。嗰碟菠菜莲煮咗出嚟，你咪即 你 中意一日啫嘛。 咁你嗰碟菠菜莲靓啊，你咪分开几次。即系煮嚟食咯， 我谂住一日啫，谂住可能第二日食，但系而家咧，原来都话可能会有危险啦，咁样 系 啊，你知啊，惊唔惊啊？ 系咯， 好惊啊！ 嗰条 鱿鱼啊，讲紧食完之后啊，有呢个血溶尿道综合症啊， 你拉好啲咧， 我啲人有两急冇三， 系咯，唔紧要唔紧要，系啦嗱， 系啦嗱，所以咧，你即系阿鹏仔认真啊，你仲系一支公添啊？因为咧，阿豪仔头先讲紧咧，嗰日有个大陆有个人， 大陆有个小朋友啊， 佢 食咗咧啲鱿鱼， 摆咗六日喺雪柜嘅鱿鱼，但系就中咗呢个叫 溶血性尿毒症， 系啦， 好 综合症系啦， 综合症。 但系问题食完呢个有呢个症咧，唔系净止屙呕啊，佢讲紧咧，可能如果呢两个礼拜至四个礼拜期间咧，佢个病情咧冇好转咧，要一世洗肾。 哇， 系啊，因为佢有个终身嘅创伤啊。就是因为食咗个保存得唔好嘅食物，所以头先我知道同阿田哥我话， 嗱、 我谂你同我都一样舐舐啡啡噶啦， 唔系佢唔舐啡嘅，你唔好将佢拖埋你落水。 佢好啲，佢大食，佢、每餐食晒唔剩，可能 系我都有一样坏习惯，就系、是、有啲嘢咧 食唔晒就摆雪柜， 食唔晒摆雪柜咧，但系摆好耐咧都觉得可以攞翻出嚟。 哎呀，我就系都系咁谂啊！ 我请你戒掉佢啦，你想保命再继续升做唔知咩奖嘅时候， 咁我想问下， 系啦，唔该你唔好再食 冷饭得唔得咧？究竟？ 其实人哋话冷饭咧都唔好 的，冷饭我加菜汁就得噶咯， 咁咪死得两 菜汁就得啦， 系咯， 咁咪死得两成啦，系咪？ 其实你有冇炒冷饭啊？ 我炒唔炒冷饭一件事啦，但系咧，我通常就会用一个咁样嘅试味咯。即係試下，誒冇變酸喎、啊。 係啊，我都諗住係咁㗎咋。 或者聞下 啲銀針去面試、 啊、或者聞下冇變臭、冇粟味啊，應該可以食得。 唔得㗎，嗱，記住啊，菜係唔可以擺隔夜去食㗎，你知唔知啊？你記住啦、哦，好唔好？ 嗱，我就知道沙律一定唔得咯。 咁沙律系有菜啊嘛， 唔系因为沙律系系咯生啊，系啊，唔系沙律成个感觉就系咧，如果你摆落去咧系唔掂嘅咁样，咁佢就话咧米饭咧，如果你摆得太耐咧，又话冇保存得好咧，又会有啲咩菌咧？ 真系顶笼一日， 仙人掌菌啊！ 咩嚟噶？ 我第一次听啊，真系好吉嘅，应该就系啊， 好伤胃性啊！ 即系佢话如果你啲米饭咧，你咁样即系摆咗喺度咧，又冇保存得好咧，仲要冇加熱得處理啊！ 係啊， 我上次拉肚子，我而家諗翻啊，我食咗個隔夜飯。 你冇加熱啊？ 我嗰兜隔夜飯擠咗三日，甜酸咕嚕肉， 唔好咁樣。 佢仲要唔夠熱喎，因為咧，我後來先知咧，我兜隔夜飯咧，我再撈咗咧， 你安四日嗰次啊？ 係啊，我再撈咗咧一個擺咗五日嘅粥撈咗落去。 哇！咦？佩服啊！师兄， 我而家终于都解出咗我谜团啦，真系！我下次会食多啲， 一族 食多啲，听日再见， 拜拜。